安倍晋三话，现阶段确认飞机同埋船未有损失。政府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商讨应对措施。天气方面，一股潮湿的海洋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稍凉。依家的气温22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36点，跌104点，总成交金额37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9点，跌5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52点，跌2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1.6，跌14.2；阿里巴巴195.2，跌8.6。汇丰控股48.95，跌1.7；中国海洋石油8.88，系跌1.74；友邦保险72.7，跌3.35；美团点评96.15，系跌4.6；中国平安84.5，跌3.2；FIE 南方恒指7.69，系升5.4；小米集团12.5，跌4.8；中国移动58.9，跌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8，英镑10.152，瑞士法郎8.41，澳元5.049，加元5.679，新西兰元4.863，欧元8.876。每百日元对港元7.5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188。日经平均指数报19,614点，跌1,141点。港金现价报15,750蚊，升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9.62美元，卖出1,700.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咧受交通意外影响，边宁顿街至到天乐里之间嘅西行电车服务咧曾经暂停噶，咁而家咧就系恢复翻正常服务啊。边宁顿街至到天乐里之间西行电车服务咧恢复正常，咁交通意外就清理好。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挤塞，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排到上怡道；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淘大花园一段挤塞，车龙就喺德福花园。咁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体艺中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请勿跟车太贴，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有突发事都有时间应变。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问下牵情及喜情计划部门主管钟基义女士。 严重残疾人士生活上面会遇到啲乜嘢困难呢？ 佢哋都比较难去独立咁样去社区生活啦，因为佢哋身体上或者智力上嘅限制啦，佢哋喺起居上面或者飲食上面都唔能够独立咁样生活。 要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嘅信息，就要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Made in Hong Kong。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持续，对香港经济的影响日益明显，多个行业受到重创，饮食、的士、零售业生意一落千丈。 大方向是撑企业、保就业、稳经济。 步入寒冬，政府推出多项救市措施，到底有没有帮助呢？各行各业又怎样自救呢？铿锵集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黄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豹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黄耀祖，早晨 ，Home Office 桂花田。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俗嘅听众，早晨。 系啊，星期一咧，今日唔知道大家已经有冇数过咧？你踏入呢一个所谓嘅抗疫嘅特别日子咧，去到第几天？ 我净系数到，嗱，我数唔到几多天，我净系数到我今日围住个口生咗几多粒暗疮。 诶，咁啱噶，结成记事啊！ 哎呀，系打环咁样噶，一二三四由左至右咁样有四粒啊！ 连线系嘛？ 咩事啊？究竟我啲疮要即系我罩要戴到几时？啲疮要生到几时啊？ 喂，呢个好好保管呢个疮。 点解啊？仲要保管呢个做咩啊？嗰啲迷你疮嚟噶呢个系。 佢唔系你好彩，你系迷你疮咋？你俾阿田生嗰啲。系咯，佢就大货仓噶啦，可能就变咗，唔系一好事嚟噶。你每次望住就知道，我第四粒啦，可能都第四个礼拜啦，第四个月啦，会唔会我哋一路咁样杀落去咧？因为我哋咧今日都翻到嚟咧，大家都互相慎一慎咧，就系话，仲可以紧守呢一种防疫界线到几耐咧？特别系你听到啲专家同你讲话，我谂疫情年底都唔会完结噶咯。 系啊，即系袁国勇出嚟讲啊，话年底前大家都避免外游啦，咁样即系对于香港人嚟讲，這个咧系等同于同你讲咧封你个关一样噶。喂，点解前唔好外游啊？咁样啊？ 唔系啊，你都马田啦，可唔可以成年都唔出去玩啊？ 啊，其实都唔 一个有逃学底嘅人，可唔可以咁样做啊？ 都几困身下呢个问题。 系咯，唔得噶嘛。嗱，所以头先我哋翻嚟咧就互相咧就讲咗，究竟喺过去呢几日咧， 系 我哋做咗啲乜嘢？其实属于高危嘅活动，但我哋已经忍唔住。忍唔住偷食做咗啦，已经 嗱你讲先，因为我觉得咧，我嗰个高危嘅活动，我系想同大家分享，系 佢貌似聽落去好似高危， 即係危中有機。 如果你咧聰明啲去做嘅話咧，其實嗰樣嘢可能比行山更加安全。 係喎，阿天，你有冇過去呢幾日有冇做高危嘢啊？ 有。 你讲先， 我计上个礼拜同阿妈同我乐乐去咗行半个狮子山之后， 系 呢个系高危咩？呢个唔系健康嘅咩？ 唔系啊，唔系咁，佢都有好多人啊嘛。 我而家行山多过旺角咯，都话 系啊系啊。咁跟住计星期六，我妈话再挑战。 嗯， 我同我妈都几乎就嚟七十岁啦，佢行到上狮子山顶， 哇，犀利犀利！ 再嚟个狮子烤先， 真系啊，去到狮子山顶咁，跟住好开心，好成功咯，即系叫我哋第二次。我就第二次征服上到山顶啦，咁样。咁、啊、而佢一个老人家，佢一生人第一次就上咗山顶，都系咧。我想话俾你听，即系单线双程行车系咪？ 一样系咁啊！ 一样系咁样，都系你要让一系咧让人落咗先，一系让人上咗先咁样咯。 咁我可唔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啊？天，你见到咧大部分嘅朋友咧，即系话上到山啊嘛，郊外啊嘛，有冇戴口罩噶？佢哋 其实咧喺开段即系行咗我谂过百级楼梯之后咧，就已经冇戴口罩。 即系大家就去咗佢啦，咁样系咪？ 因为真系顶唔顺啊！ 但系你哋人群距离好近噶喎。 唔啊，都学你话斋 系 咯， 所以其实真系高危 咯。 头先我哋喺度研究 有几空旷啫，单线双程行车嘅位有几空旷。 因为我哋话咧，点解啲人觉得行山唔使戴口罩咧、嗯？其实并唔系因为话嗰度多草树木咧，帮你吸晒啲毒，唔关事。系因为你谂住嗰度地方大啦，人嘅间距疏啦，咁你可以企到六个街砖以外，分分钟你喺郊外咧系用六棵树嚟做计算单位都得噶嘛。咁、嗯、你就梗系可以唔戴口罩啦。但系如果而家喺你隔篱。六隻手指距离就有个人咯， 嗯，仲要系你唔识噶，唔知佢有冇外游记录啦，唔知佢做过啲咩嚟啦， 咁点能够唔戴口罩咧？ 唔系，即系咁样，因为即系路段都有好多嘅好多段噶嘛，咁都真系其实如果你话一路行，我哋又不至于咧，好似其他山头咁咧，系真系排住队落，又不至于嘅。咁可能有啲位置咧，真系唔可以双程行车，系真系要礼让嘅，你行先，我行先，嗰段嗰啲路。段先至會叫 咁嗰時就全部個頭耷低咯，唔好昂高頭， 唔講嘢咯， 唔講嘢，耷低頭， 閉氣， 閉氣。我成日都話姜師先生， 係啊，姜師先生， 唔好理， 係啊，咩都唔好做啦，咁 係。唔係因為由於可能真係太過即係覺得空曠啊，咁覺得呢樣嘢就好似真係冇咗嗰個戒心啦，係啊，真係冇咗個戒心嘅。 咁我就提議另外一個方法俾你，大家去翻啲最市中心，以為最高危嘅地方。但我話俾你知，如果就咁聽嘅話，我禮拜六去咗嘅地方咧，俾你。你去郊游，我觉得嚟得安全。第一样嘢，我系有去到饮茶嘅。饮茶呢个行为咧， 你真系好高危咯，已经算系。 嗱，就咁听好似好高危 啦，系咯。 嗱，但原来咧，我尝试做一啲资料搜集，好似翻嚟做节目咁样啊吓。我首先咧，我就唔系去一啲人流最多嘅区域，譬如我拣咗去金钟嘅一个大商场入边嘅酒楼。咁跟住咧，我就睇下佢几点开门，发现咧佢开10:30嘅。跟住咧，即佢都唔係普通最中式嗰種嘅酒樓。 佢10:30就真係好晏。 係啦，佢開10:30，而我就選擇10:30去做第一個客人。 OK, okay。 當佢一去到嗰間酒樓嘅時候咧， 你一出集咧就第一個啦。 係啦，一出集嘅陣時咧，哇！一入到間酒樓咧，迎面撲過嚟嘅係漂白水嘅味道。 即係你唔係飲水先茶，係飲 漂 白 水 先。 係啦， 正。 你聞到嘅話咧，哇！嗰下直接覺得哇，好自在啊！佢一定係做咗好好嘅清潔，因為第一個客人啊嘛，你係。 你戴住口罩都聞到漂白水味，真係好強勁喎！ 好正常， 因為其實 咧， 而家你會見到好多嘅食肆咧，佢哋會選擇咗嗱，佢就咁講啦，就話要用多啲時間咧去做一個深層次嘅清潔，所以咧佢哋係遲咗開門嘅。譬如平時有啲咧，我見到，譬如我 check 過唔止一間啊，明明咧平時就開10:30嘅，佢都話而家咧會延遲到11:30或者12:00啊，因為嗰個半鐘頭咧就係做一個深層嘅清潔嘅。咁你諗下啦，如果係做完深層嘅清潔，又未有其他人客人嘅話，你第一個去嘅話，其实可能干净过你屋企噶，系咪先？即系好似高危有低咗啦。 最 紧 要 佢 现场人数 咧，人数唔多。佢咧主要咧，佢都唔系平时一台圆台咁嘅，佢都系好似两个人台啊，四个人台咁样嘅嗰间酒楼。我见到佢台与台中间咧，佢帮你安排入咗咧，起码隔两张台，因为其实都唔多人。 哇， 隔 两张， 起码有两米嘅距离。 O K， 你真系谂下啦，隔住位俾你，尽量啦。即系如果譬如陆陆续续有人多，先填翻嗰啲窿咯，即系。 系吉咗隔咗嗰啲台个窿。 你知唔知而家有个另一个现象咧？好似就我又系上个礼拜六日咧，我去咗普通嗰啲即系就咁西餐厅嗰啲食嘢啫嘛。坐低嘅时候咧，平时咧如果有新客人嚟到咧，嗰啲侍应啊，佢嫌得将你全部四个人逼埋一张台咧，佢要佢想吉多啲空台俾人嚟做生意噶嘛。哇！嗰日咧啱啱相反噶，有个即系顾客咧，佢想可能系咪话要黐埋嚟坐喺我隔篱咧？几好啊！个侍应第一时间话：先生嗰边 系嗰边有，嗰边有，嗰边 自动将佢分隔咧，我直情觉得话匪夷所思啊！就是而家疫情之下，安全距離多咗好多。 所以嗰陣時我就見到咧，首先佢安排你入座嘅時候咧，已經係隔台坐啦。你本身台同台中間呢個距離又有噶嘛，我目測啦，一定高過我個人啊。即嗰个阔度啊，即起码有米几两米，系咁我阔过你嘅， 系啦，阔度啫。 咁所以咧个感觉咧系觉得几安全嘅， 好有空间嘅，觉得。 跟住我仲选择咗饮完茶之后咧去做另外一个，就咁听落去，哇，好高危，好危险啊，密闭式嘅地方。 系啊系啊系啊， 我去咗睇戏。 嗱，呢个阿田就有做过 嘅。系啦，嗱，但我睇戏嗰阵时咧，我都系咁拣嘅，我就拣翻嗰个戏院嘅第一场戏。 哦，头场， 头 场，头 场，即系之前佢又系话咧，因为佢哋都延迟咗，佢哋讲咗咧，即系嗰间戏院啦，就有讲到嘅，佢哋平时咧可能九点几啊已经系第一场噶啦，但佢哋就 cut 咗嗰个嘅场次，咁我觉得其实冇人睇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嚟嘅，都系 大 家去戏院都惊 啊 嘛，系咪？ 人气我取咯而家。 系啦，但佢就 cut 咗第一个招咧，佢就话做呢个又系深层嘅清洁啦，成个戏院。跟住咧就 講到做 facial， 係啦，戲院就已經啊賣飛嘅時候，亦都有個特別嘅安排啦，就隔一行先去賣飛咁樣啊嘛，係咪？我咧就之前特別去揀想睇嗰套戲啦，再睇佢第一場咧，之前嗰晚已經留意咗，究竟有幾多個人買咗飛咧？我發現買咗飛係 幾多？ 零人啊，一個人都冇啊！ 係 啊， 咩戲啊睇？ 我睇The Gentleman， 即係 Guy Ritchie 新嗰套外國電影咁樣啦，又係啦，唔同。 咁明白係得零個人住而家。 唔係啊，嗰套都 多人睇㗎。 都唔係，其實而家香港就冇人多人睇戲㗎啦咁樣，但外國佢攞咗一啲獎添嘅，其實都咁樣。我就睇咗 The Gentleman 呢一套戏啦。 最终咧，最终有几多入座？戏 院有五个人入座。 哇！ 因为佢本身已经隔行卖飞，同埋你谂下，就算喺戏院入边，每一个人都系戴住口罩，佢之前做好咗清洁，你同人与人之间唔止两米啦，二十米嘅距离都真系有啊咁样。所以咧，我就算好似做咗两个相对地高危嘅活动，仲要喺一个大商场，金钟嗰个商场咯，就系、是。周围你见到嘅人其实人流唔多嘅，但有嘅人嘅话，佢哋全部都戴住口罩。如果咁样谂嘅话，其实系咪安全过去郊游咧？咁样 嗱，真系一山还有一山高噶咯。究竟系行山好啊，饮茶啊，定系要睇戏咧？我嗰日就纯粹翻咗老家啫。即系你就咁听，可能你话哇，你翻去食饭有咩咁大不了咧？咁样，但 系 你知唔知 咧？有揸车咁揸车出车入都会好啲嘅。 但系咧，如果你用之前咧最高规格嘅防疫思维系点样谂嘅咧？嗰阵时我听过个逻辑就系话，你系唔应该呢个时候去见你家庭核心成员以外嘅人，点解啊？因为嗱，一系就你病，一系就佢病。如果你哋互相感染嘅话，你就累到你成家人都要感染，隔离。又或者调翻转，佢如果落咗街，佢唔知嘅，佢见到你之后，就可能令到你呢一家人又要隔离啦，咁样。 嗯， 咁佢话 政府有职员，即系有我哋嘅官员净话喺屋企啊，唔好话去你探阿爸阿妈，你自己喺屋企都唔该，你唔好同屋企人 冇错 接触对话， 疏远啲系咪？ 系啦，阿张竹君早两日我睇到都话，哇， 都呆咗。 咁即系点咧？ 即系话你煮早餐送得。逐个嚟攞住嗰兜 背对背坐，系啦，自己攞个橙，跟住入房食啊咁啊。 又或者系咪要提倡咧？就大家夫妻瞓嘅时候咧，就唔好再比字形瞓啦，要不字形 咁 瞓啦，咁 样系咪 啊？八字形 啊 嘛， 咪即系最唔可以同床 嘅。系啦，哦，咁可能好多老公话嗱，老婆唔关事啊呢啲啊， 等到啦，终于都咁样系嘛？ 系啦，咁所以我嗰日咧翻咗去老家食饭咧，我纯粹系因为基于。我覺得實在太耐啦，仲要係冇盡頭嘅，即係你要同我講話，你忍一個月 OK， 兩個月頂籠都 OK 啊，喂，無期徒刑咁樣咧講到，特別係當你見到阿教授佢哋講話，可能要年底或者兩年內咧先有機會控制同埋有疫苗咧，我真係頂唔順，我話喂。是不是都翻咗一阵 都要 见 下阿爸阿妈噶， 唔系咁你永世都唔见咩？可能下次再见面嘅时候，哇仔你咁高啊个孙， 咁可能系咁噶咯， 阿仔你都老咗咁样， 系啊，老咗好多咯。咁所以最后其实翻咗去嘅时候咧，就冇谂其他啦。开头先我爸咧紧张到咧，佢系好想见，但佢听到咧佢就话，不如唔好啦。佢转头咧收完线之后咧，本来兴高采烈，佢转头打嚟，佢话，不如我哋咁样安排咯。谂住点安排咧？你去买外卖， 系 咁 ，OK， 买外卖翻嚟食都得嘅。我哋喺你个车度食。 我想问一下， 点解要咁做啊？ 阿剑侠佢个谂法，点解觉得喺架车度食会安全啲啊？ 佢觉得我哋屋企，即系佢自己屋企咧，佢觉得话：哎呀，我哋都唔知系咪真系可以做到百分百干净嘅。我哋两个就已经冇事啦，就当适应咗啦。 见到 好多爱，佢话咧，你如果上嚟有啲咩事，我话有咩分别啫？我话应该如果系有事嘅话，就系、是、个人啦，就唔系够物件啦。咁你如果你嚟到我车度食饭。咁咪一樣，咁 你應該第一句同佢講：阿爸點樣？你間屋都會乾淨過我架車啦！你咪唔知你個仔係咩人啊？係嘛咁啊嘛， 個車都密閉啲噶嘛。我幾乎諗曬咧，就係話如果咁嘅話咧，使唔使攞條竹竿咧？好似人哋以前嗰 啲 咧，係啦，吊個飯盒咁樣。阿爸食飯啦！ 阿爸，我斟杯茶俾你啊！攞嗰啲咧會伸縮嗰啲夾衫嗰啲夾咁樣夾住。 斟茶咧要用咧，以前有冇睇過大陸咧？唔知四川佢哋嗰啲咧有個好長嘅茶壺咧， 嗰個 佢當係表演啊嘛， 拉茶嗰啲 friend 啊嘛。 啲兵佢擺喺個膊頭度咧，一潑出去咧，成個飛出嚟，哇！可能要用到咁樣先至能夠生活到噶啦。 喂，其實咧，阿劍俠真係好，即係好憂慮、好擔心。你有冇顧及下佢嘅情感，即係情緒上面有冇？ 我最大顧慮佢嘅情感就係否定佢嘅情感咯。我只要同佢講話，得啦，唔使搞咁多，我嚟到你樓下啦，唔好仲嗰啲即係探監咩？係 啦，係啦。 其實咁就冇嘢噶啦。咁啊上對咧，其實就正正常常咁啊。當然啦，你嗰啲防疫啊、除鞋啊、噴啊、洗手嗰啲，樣樣都要嘅。样样都要嘅，因为真系唔系就系我哋三个咧想讲自己嘅活动，其实可能咧都想话俾我哋好多香港朋友听咧，就唔系叫你而家盘劈， 系放松晒， 唔系叫你 盘 劈， 唔系咁嘅意思。 但系正所谓咩啊，松弛都有罪。你铺铺档咧，俾人哋包自摸就嚟猪九章咁样咧，你铺牌唔使打噶啦，你个心真系爆血管噶啦会。 同我哋成日都睇到唔同嘅报道，大家都会话啦，精神嘅压力好大啊，即系凡事要去生活，即系生活就一定系要如常噶啦。 系啊， 但系当然啦，唔系话大家嗰啲洗手啊、戴口罩嗰啲嘢唔做。但譬如我都会见到屋企人噶，但系咧即系。平時知道我哋一出街咧會戴住口罩啊唔會特別事情都唔出街咁樣嘅話，咁我覺得我見我爸爸媽媽嘅話咧係安全嘅，希望大家都要咁樣諗。 係啊，總不能夠孤獨終老㗎。二度氣温相對濕度92%，最少我們陪住你。 周杰伦啊，米兰小铁匠啊，点解拣米兰呢？意大利中国以外感染疫情最多的国家，真系吓亲你！ 我见到佢每一日咧，嗰个确诊嘅数字咧都有超过1000啊，同埋佢哋嘅死亡数字都真系 高噶。嗱，但系最紧要系咩咧？即系原来又系嗰句，你觉得照计系意大利啊、欧洲啊、文明啊，应该有好多嘢咧会处理得咧。嗱，我都以为系会比你话可能之前内地啊或者其他地方咧，应该会有啲分别啩。点知咧喺其中一个措施上面系冇分别嘅，封城。 系 佢话突然间咧，即系而家米兰啊、意大利好多地方都话封城之后咧， 威尼斯啦，呢啲都系佢哋即系好热门嘅旅游点，同埋好多人住嘅重要城市啊。 咁佢哋嘅反应竟然系话咧，大批居民咧外逃啊， 喂走啦，快啲快啲走啊！ 咁你谂下，之前如果我哋笑过咧，可能或者埋怨过就话，喂你武汉人点解走噶、啊？你咁自私噶？而家突然间发现咧 ，OK， 我哋一定要承认啦，唔系净系边个地区嘅人，可能系人喺嗰个当下咧。就会有自私要走佬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股市急挫，恒生指数低开超过1000点，最新系报25065点，系跌1080点。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喺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新型冠状病毒已经喺全球扩散。他认为，直至大部分人受到感染之后获得免疫抗体，疫症先至会逐渐舒缓。但是时间要几耐就难以预计。袁国勇说，要等到药物和疫苗完成研发需时1至2年，但是本港没有制造有关产品的行业。在疫情全球大流行的情况之下，即使其他国家完成研发，香港都会面对出口限制，形容是有钱都买不到。他建議特區政府除了實施入境健康申報，亦都可以考慮要求入境旅客先提交健康證明，確定在出現疫情爆發的地區已經完成14日隔離和檢測，先至容許入境香港。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說，目前疫情已經進入第三階段，即是要應對來自非內地的國外地方個案，認為如果本港措施做得好，可以進行圍堵政策至到最後一刻，而且很有可能要圍堵1至2年，認為社會要思考怎樣做到長期應對疫情之下生活，但是強調要慢慢調校，不應該一刀切進行。被問到每日有零星個案出現，四月是否可以復課，他說可以考慮先給部分學生回學校，以及縮短上學時間，以測試防感染控制能力。林正財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被問到是否要加強來自包括意大利的入境限制，他說當地多處有確診個案，有需要考慮，但是並非針對意大利。他說因應有些國家所採取的政策，又或者檢測能力有限，導致當地確診個案不多。不過亦都可以估計有些地區可能面對相當多的疫情，令到本港較難下決定。南韓新增248人確診感染新型肺炎，累計7382人確診。過去一日有51人死亡。南韓過去一日新增248人確診，是過去12日以來首度低於300人確診。新增個案大部分來自大邱和慶尚北道。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部分地區有霧，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南至東南風。 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稍凉。依家嘅气温22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78点，跌1068点，总成交金额52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7点，跌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51点，跌23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1.6跌14.2，阿里巴巴196.1跌7.7，汇丰控股48.85跌1.8，中国海洋石油9蚊系跌1.61，友邦保险72.35跌3.7，中国平安系报84.45跌3.25，美团点评96.95跌3.75，FIE 南方恒指报7.75系升6毫，建设银行6.13跌2.2，中国移动58.55系跌1.9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9，日元102.27，瑞士法郎0.924，澳元0.652，加元1.367，新西兰元0.628，人民币6.938。英镑对美元1.31，欧元对美元1.144。日经平均指数报19473点，跌1276点。港金现价报15750蚊，升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7.51美元，卖出1698.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西去回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加一段车多，龙尾去到荷里活道。东区走廊去回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海丰园对出。咁啊，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近住信业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启福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马鞍山绕道恒安村九龙啦，同埋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自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喂，妈咪，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风头火势啊！趁住咧呢个星期六日嘅时候咧，佢都带住咗自己啲仔仔们啊，有个 S 嘅，翻去见下爸爸。其实都要噶，就算系发生咩事都好，我哋都会话啊，我哋屋企人系好紧要噶嘛。所以得闲咧带啲小朋友去探下啲爸爸妈妈佢哋咧，佢哋开心啲，我觉得啊心情好啊，疫情都可以离得去远啲啊。你话系咪啊，曾志豪？ 冇错，因为疫情都不能够阻隔亲情，我哋梗系希望大家爱回家啦，起码都要带翻啲搓手液俾阿爸啊！原来你屋企已经有好多啦，系啊，其实疫情咧喺某啲地方都开始咧就回稳咗噶啦，嗰啲货品供应咧都总算充足，唉，真系同之前相比，简直系天人相隔，争好远啊！我想同大家做一次呢个福尔摩斯咧，去研究一下近日你有冇喺公路上面啦、马路上面啦，或者唔同嘅地区上面咧，见过一啲口罩嘅垃圾品。系啊，冇错。咩叫口罩垃圾品呢？佢咪就将个口罩当垃圾咁周围劈咯。嗱，呢个本来已经系讲过噶啦吓，但系点解我话要做福尔摩斯呢？各位，你有冇留意过？你喺个马路度啊，或者你行山径啊，又或者你喺唔同地方度咧？即系你见过嗰个口罩咧，嗰个形状系点样嘅？吓唔系嘛？喂，口罩都仲要 check 个形状，见到都已经即系有啲厌恶啦，仲咁劈咗喺地下度。唔系，你真系要留心啲，你要从嗰个口罩嘅形状咧，你就可以判断到佢除嘅时候或者佢抌嘅时候，究竟系抱住一种咩心态？而你就应该更加容易理解咧，就系点解而家我哋成日讲到啦，周街咧都好多呢一啲所谓嘅弃置嘅口罩。嗱，我真系做咗呢一个福尔摩斯嘅训练噶。话说咧，就系琴日咧就出发咧喺揸车嘅时候咧，我喺马路中间度，我就见到有个口罩咧翻腾飘扬，好孤零零，好孤独无援咁样咧，随风就喺度咧，随风轻轻飘啊，飘到马路个中心就有个口罩喺度。咁啊，红绿灯面前，我就望一望个口罩啦，我就发现，咦，佢系好坚挺嘅，佢系圆隻地咧，仲系有一个口嘅形状喺度咧，成个就咁甩出嚟嘅，即系你明明佢唔系咧，人哋平时嗰啲咧已经揽埋住，又或者咧摊平咗。又或者系俾人哋咧折叠过，全部都唔系，佢系圆隻。你个口之前系大口狗嘅形状，佢个口罩就维持翻大口狗咁样嘅造型咧，甩出嚟嘅。咁我喺度望，我就谂紧，点解会有咁样嘅口罩形状出现呢？得一个可能嘅啫，系点呢？就系除口罩嘅嗰个人咧，嗱，你可以想象到嘅，佢点可以 keep 住嗰个口罩嘅形状圆隻除出嚟呢？就系佢一甩一掹个口罩出嚟。佢直情冇再掂过口罩嘅中间，佢冇尝试去收拾佢啦，佢冇尝试去接佢啦，佢冇尝试去整理佢啦，佢喺隔篱两条线一掹出嚟就劈咗出去，佢就令到个口罩咧可以保持到原本嗰个面嘅形状。问题就系点解要咁做呢？嗱，好容易理解啫。福尔摩斯唔使问华生，华生自己都能够唔使请教福尔摩斯。咁啊，梗系因为嗰个人咧唔想掂到口罩表面任何一寸地方啦。咁啊，本来从佢嗰个安全角度咧，哇，佢梗系做得好啱啦。因为大家都知道最出边嗰层咧就会沾染好多病菌噶嘛。咁咧，嗰个戴口罩嘅人咧，佢就梗系惊佢除口罩嘅时候，佢会掂到嗰啲嘢，所以佢嫌得咧，哇，即系一除就抌咗佢，冇眼屎干净埋，我快啲有咁远走咁远。嗱，咁但系佢咪造成个问题咯，佢冇好好处理佢个口罩。之前大家教落嘅唔同嘅方式咧，点样将佢收埋喺信封度啊，或者你起码将佢咧反出嚟卷起佢，再攞条橡筋绳绑住佢咧，佢全部都唔做。嗰一刻佢谂到嘅当然就系咩啊，梗系自己啦，我唔要掂嘅，佢就成只飞出嚟。嗱，于是乎咧，你就会见到第二个情况啦。琴日咧就话有啲港人咧就搭飞机啦，喺福冈翻嚟香港嘅时候咧，就话见到有一个人咧。喺个座位上面咧，留低咗好大件嘅防护物品。我会点形容呢？我会形容咧，好似系金蝉脱壳，又或者系睇嗰啲咩透明人间咧，即系你见唔到个人嘅，得翻啲衫裤鞋袜咧，但手手脚脚唔见咗咧，佢就好似一个人形咁摊咗喺度。系啊，佢留低咗咧成套董太嘅雨褛嘅防护装置喺个飞机度。咁你除咗怪责佢自私之外咧？我谂背后嘅行为同埋嗰个心态就同嗰个圆隻口罩一样，我唔要再掂到佢啊！我连少少地方都唔要掂到啊！所以我咪就咁除咯。所以喺度咧，我想话俾大家听，如果单凭叫你有公德心咧，系冇用嘅，因为你呢个时候梗系惊自己死多啲啦。咁我唯有同你讲，其实你要令到自己除口罩嘅时候唔会沾染到病菌。 其实你可以好简单攞张纸巾出嚟咪得咯。你可以喺除口罩之前，你攞张纸巾出嚟，攞纸巾包住你只手，再除个口罩。咁你唔系唔会只手掂到口罩个表面，咁咪得咯。咁如果你惊嗰个雨褛嘅话，其实同样道理，你可以攞手套噶嘛。你戴得董太衫嘅，你攞埋手套，你除出嚟反一反，咁你仲系有个手套保护住你，你唔系直接掂到噶嘛。是不是可以令到自己又不用受病菌的感染，亦都不需要留下那瓶苏州 A？ 喂，这个时候这些防护衣恐怖苏州 A， 你有没有想过啊？希望大家可以小心点，不要原隻这样除，你怕我都怕啊。风头火势，其实我哋应该都惊嘅。头先佢话佢又去咗饮茶，又去咗睇戏，但系谂深一层，佢嗰两个地方冇人嘅，其实同拍鬼片冇分别嘅，所以我哋亦都可以欢迎翻佢。阿祖，得闲再饮茶，我哋晏昼都去饮啊！ 嗱，晏昼去饮咧，我就唔够胆同你去饮啦，我都有惊嘅。头先我咪话咧，我要做嗰间酒楼第一个客人咧，即系个感觉咧系安全啲。晏昼咧，乐富呢头咧，可能好多人饮过，我真系有啲惊，我唔够胆啊！ 唔系你坐门口，我就坐入去厕所嗰边，分开两台，我哋视像会议倾偈得唔得？ 但可能喺我门口都有好多人一齐排紧队，你厕所又有好多人，系咪都危险啊？呢、这、一个咧嘅报道，其实上个礼拜就已经见到噶啦，但系咧嗰两日咧阿祖咧就 home office 啊讲唔到啊，但系我觉得啊都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因为我会话同香港所有嘅朋友咧都有关系嘅。话说系乜嘢咧？即系上个星期咧高等法院啊就做咗个裁定嘅，有一位嘅男同志咧就胜诉，佢就系话咧，咦点解可以咁样噶？佢同佢嘅已婚男同性伴侣咧，香港咧就尝试申请呢个公屋嘅单位，但系房委会咧就指佢哋并非系政策所指嘅夫妇关系，拒绝佢哋申请。最后尾咧，呢位嘅男同志咧就提出咗呢个司法复核啊，而且挑战决定，而高等法院咧就裁定咗佢系胜诉嘅，认为咧房委会咧就未有提供到足够嘅理据啊，同性同埋异性配偶咧系有住唔同嘅待遇，仲话咧会发还翻呢一个咧男同志同佢配偶公屋嘅申请咧，由房委会去再度考虑嘅咁样。咁当然呢件事咧，即系已经见到，原来喺旧年到而家咧，已经一次又一次啊，我哋见到喺法律上面啊，同性婚姻呢几个字咧喺香港度出现咗，受到一个几大嘅挑战。而暂时嚟睇咧，高院最后尾嘅裁决咧都系话，佢哋系赢咗嘅咁样，而喺呢个时候，我哋好重要嘅立法会议员啊，佢哋又走出嚟讲嘢啦。但我会话，嗰啲咩即系同性婚姻，即系你会知道呢件事对于香港人嚟讲，对于中国人嚟讲，不论喺传统上嘅观念啦，又或者系我哋法律上面嘅一个都系一个挑战。我唔系一个专家，我梗系唔可以去评论啦，系咪？但系呢位立法会议员讲咗一样嘢咧，我听到嘅时候，我真系好惊，唔系啊话咁样都得。今次咧就系讲紧咧梁美芬议员，佢咧就话啦，其实咧基本法第25条咧系讲住，系就系咁讲嘅，就系话香港居民喺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过佢就觉得呢一条条例并非系绝对嘅，系因应住咧当时嘅实际情况咧去行使一个酌情权嘅。仲反问一样嘢，佢话如果同性伴侣都可以得到平等权利，点解婚外情嘅人唔可以啊？即呢一句佢嘅谂法同埋观念嚟嘅。呢、这个例子一出咗之后咧，当然有好多朋友都有几多嘅讨论啦。嗱，都系嗰句，法律系点我唔评论啦。但系呢一个例子啊，梁议员咧就将呢个同性婚姻同埋呢个婚外情作为一个比较嘅话咧，即系佢讲到明嘅就话，即系如果同性婚姻嘅朋友咧都可以咧攞到呢个公屋嘅话，系咪婚外情嘅朋友都可以攞到公屋啊？咁样，哇！听到呢一度嘅时候咧，大家当然会觉得，其实两样嘢系咪真系可以攞嚟比较呢？即系呢一样嘢可唔可以话系双重标准？甚至今日个例子就系用错咗嘅咧。同埋呢一样嘢，大家都会讨论到就系、是，哇！佢系立法会议员嚟嘅，佢竟然话法律面前未必一定要平等。咁我哋作为香港嘅朋友，都真系几惊嘅。 阿祖咁覺得嘅，嗱，法律咧真係要與時並進嘅。係同性婚姻，即係我諗對於中國嘅傳統嚟講，一個好大嘅忌諱嚟嘅，即係要點樣將喺法律上面咧去處理得到係唔容易嘅。但係唔容易唔代表香港嘅法律係可以接受到法律變遷，並非人人平等啊嘛，有雙重標準，即係話喺。在法律上面有人可以有一些特别的优越性的，即是他们可以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估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城市的法律如果要做到这样的话都真的非常之危险，是不是？所以我很希望在疫情以外公平的法律究竟这一年大家都有一个几大的问号在这里，而见到立法会议员拿一些这样的例子去对待一些事情的话，大家会个心有少少去了深圳的话都是合理的。咁究竟是怎样呢？一次又一次的挑战了、啊、希望有关的当局呢都真的要好好去处理一下、啊。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咁难得有情人啊，我哋电话旁边继续有 home office 嘅桂花田。 喂，我想话咧，出面咧大雾到一个点咧。 点啊？ 嗰啲雾系落到嗰啲大厦嗰度咯，即系 啲大厦， 即 系 喺大厦嘅中层或者高层嘅一栋同一栋楼中间，你都见到有啲雾喺度飘嚟飘去咁 啊 嘛， 系咪啊？ 哇，呢个好靓嘅画面嚟噶， 高耸入云。 但系如果你见到咧，即系喺嗰个同事街呢个画面里面，你见到咧扶住嗰个窗花，见到阿田个样喺度， 系啊， 你觉得靓唔靓？ 跟住好 惊，雾中看花。 我最唔中意就系呢啲嘅天气，条腰骨就真系痛啊，因为真系湿得太紧。 哇，咁啊真系滞噶咯，唔好食咁饱先咯， 实 际噶吓。你话我哋而家咧又要同你讲下咧，如果你而家去到澳洲，佢哋咧啱啱举行咗个拍卖会， 拍卖啲咩啊？ 系啦，我觉得呢个拍卖会咧，真系令人哋觉得咧，我哋香港如果人去参加嘅话咧，我哋可以直情啊大手供应啊，而家赢佢添啊！ 拍卖嗰啲酒精搓手液啊，唔系口罩条街都未见到咁多嘅， 口罩就未得嘅， 手液系多，都见到啦， 有 条片 有 啦，佢哋喺超市度咧，澳洲嘅朋友抢厕纸都抢到几狼死， 哎呀冇错， 见到有三个女士，哇拳来脚往咁样， 好多人 啊 嘛，系啦，佢而家咧喺个澳洲嘅拍卖会度咧，佢就会咁样同你介绍嘅啦。嗱，而家呢一个。是现时澳洲最抢手的物品，我们介绍一下它先。首先口薄色中，气味宜人，内三层外三层， 是 啦，非常坚硬，有没有人要？有没有人要？ 我想抢住要应该是吧， 是啦，中间圆筒，圆筒型设计啊，支撑力度适中啊，哇，令到每一个 方便摆放， 冇错，方便摆放，出入平安，系啦， 入得厨房，出得厅堂，入得厕所添，仲系咪？ 有冇印花呢啲？你如果攞到翻去嘅，你自己暗起啦，就唔好攞暗花啦，咁样。咁跟住咧，佢就话啦，当然你知道拍卖咩啦，厕纸一卷。 厕纸啊， 佢话 卖啊， 底价系几多钱咧？100蚊美元，然后咧 百几蚊一卷厕纸， 系啦，然后就开始咧，有人哋开始嚟博取咯，举牌咯，系我要，我交100，我又交100，交错得你需要敏啊，我都要敏噶，喂，我唔使抹啊，喂，而家我都要， 抹同用啫，唔使 我冇嘢，抿嘴啫，系啦， 系 啦，于是乎咧就话喺一片咧，你抢我夺，你争我拱，你拉头发，我扯底裤嘅情况底下咧。最后成交价几多钱咧？ 呢个想象出嚟嘅新闻嚟嘅就唔系真系新闻嚟噶系嘛？ 你究竟成交价几多钱先？ 一卷系咪？ 佢个活动真系完咗啊嘛！一卷啫，唔系一条， 系 一卷 港 纸啊！底价都100蚊美元咯，咪玩啊你，咪玩啊，咪玩啊你而家。 啊，好似系1200蚊啊，系咪啊？系咪嗰个啊？ 1610蚊美元。 最终成交， 冇错， 最终做善事嘅系嘛？ 最终系 1610蚊美元 成功买入， 万几蚊或者系 冇错啦， 几蚊美金嘅话， 冇错啦。咁跟住咧，当佢哋吓即系呢个慈善拍卖嘅朋友咧出嚟影相嘅时候咧，佢就话。其实讲真，我为咗做慈善嘅啫，所以咧我先知道咧，即系本身系要咁样做高价嘅。但个问题系，点解会安排拍卖厕纸啊？ 哇，因为真系有金汁一样咯，佢等于黄金咁值钱 系 嘛？ 系啊，嗱，同埋咧，佢而家其实系一个你可以话佢系一个幽默讽刺，就唔知道有冇人 get 到啦吓。你知道幽默讽刺唔亦个 get 到噶嘛？ 系啊， 佢讲到明，佢话喂，其实我哋搞个 get 嘅啫。是真的成交了的，咁但是并不是因为全个澳洲得翻一卷厕纸，而是一间澳洲的房地产公司，真我估不到由地产公司搞的，他们呢就刚刚就举行了一个慈善拍卖会，咁本身的目的就是所有东西都是用来做善事的，但是他其中玩嘢，他那个货品呢，他就说喂，有什么比起抢厕纸更加值得拿这卷出来拍卖，还掂你得捐啫嘛，你那些钱。佢就攞咗呢個出嚟玩咯，其實佢就想諷刺咧，就話而家香港澳洲啊，真係好唔掂啊！即係佢嗰個究竟 廁紙 係啦，廁紙搶嘅情況係點樣？你知唔知佢誇張到咧？我哋香港，我真係想話，我哋最恐怖嘅時候，你話翻俾我聽，我哋搶廁紙最恐怖。你講一個經歷，睇下可唔可以比得上佢？ 即係你話喺澳洲嗰邊定係 因為澳洲仲有另一個恐怖嘅情況，我一陣間先講。嗱，而家大家諗翻轉頭，過去兩個禮拜 在你最濒临短缺厕纸，你觉得自己经历过最变态啲咩先？ 咪排队咯， 排队 排队去超市开门，即系见到个 lock 货翻嚟咧就喺度啦，跟住同埋抢厕纸打劫厕纸啊！ 系啦，我 系 啦系啦， 打劫厕纸应该系最疯狂， 我哋最疯狂系打劫厕纸啦， 我都好癫噶咯呢个。 但系嗱，佢就唔系打劫，佢系另一个极端嚟嘅，因为我哋系走投无路咧就抢人啲厕纸啦， 啲厕纸系嘛， 但系 俾赎金咁啊！ 你应该咁谂，我哋打劫厕纸咧。都仲有卷厕纸俾你打劫啊？ 系 咪先？咁咧，佢话澳洲咧，我睇下佢呢个系早两日咧，系早两日啫。佢就话咧，哦，佢哋嘅其中一份报纸，其中一份报纸 NT News 系 就出版咗一份报纸嘅版面， 哦， 有八版都系冇任何内容嘅。 方便大家攞嚟做厕纸以备不时之需啊，唔系咁啊话。 佢有份报纸， 唔 系啊，真系。 即系我哋翻翻去草纸嗰个年代喎， 纸草纸嘅 咯。佢咧就特登咧有八页咧都系冇写到字嘅，然后做咩咧？然后仲要咧切咗条虚线， 系 佢就 剪出嚟。 佢就话咧贴心之处就话各位读者，你如果完全冇厕纸，你紧急嘅时候点算？你可以将佢沿住虚线搣出嚟，咁仲有八卷嚟，八页啊，可以俾你应急啊，咁样。 我认同呢个比抢厕纸，即系香港打劫厕纸嚟得更加恐怖、 啊。系啊，佢呢、這个嗱，当然其实去到最尾都系某程度上系一种行为艺术嘅抗议嚟噶、 啊啊啊。 但系用八页纸嚟讲咧，佢都即系用咗几多树去做呢一个咁大嘅控诉、啊。 唔系，横掂嗰八页，你唔系我嚟开天窗嘅，可能都系讲你嗱，你谂下 有啲开天窗嘅感觉。 如果你调翻转头，你攞嗰八页，你攞嚟写文章抗议话，澳洲当局冇厕纸，嗰、那个威力啊， 系 真系不及你开八页天窗，然后加条虚线，冇嘢噶，澳洲冇厕纸啫嘛，你自己搣啦。 喂，我真系觉得呢个方法咧系真系好，即一来匪夷所思，二来咧佢去到极致， 好劲啊！同埋我觉得佢系挽救翻咧实体报纸嘅存在价值啊！你谂下到时，咦， 一物二用， 你睇手机版嘅咩？你急你唔掂、 啊，攞部手机嚟抹嘴咩？系咪先？ 我有实体报纸啊！你话香港如果咁样仿效嘅话咧，唔使啦，我哋有翻厕纸啦。 有啲地区可能面对相当多嘅疫情，令到本港较难下决定。南韩新增248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累计7382人确诊，过去一日有51人死亡。南韩过去一日新增248人确诊，是过去12日以来首度低于300人确诊。新增个案大部分来自大邱和庆尚北道。天气方面，一股潮湿的海洋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稍凉。现在的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06点，跌941点，总成交金额65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58点，跌7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57点，跌32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3.6跌12.2，阿里巴巴197.1跌6.7，汇丰控股49.05跌1.6，中国平安84.65跌3.05，中国海洋石油8.92跌1.7，友邦保险72.4跌3.65，美团点评97.1跌3.5，建设银行6.2跌1.6。中国移动58.65跌1.85 ，FIE 南方恒指7.67系升5.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9，英镑10.158，瑞士法郎8.366，澳元5.087，加元5.686，新西兰元4.881，欧元8.8567。每百日元兑港元7.58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254。日经平均指数报19473点，跌1276点。 港金现价报15,750元，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3.51美元，卖出1,693.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而家回复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一段挤塞，龙尾荷里活道；在九龙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车多，龙尾启福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提一提你啦，油麻地嘅连翔道有道路工程噶，咁由而家至到下昼四点钟啦，介乎佐敦道至到柯士甸道西啦，地下行车道啊，通往尖沙咀嘅支路咧都系封闭噶。另外元朗嘅平汇街由于有路陷，平汇街介乎孖横路至到元朗安宁路一段啦，需要全线封闭噶，封咗一段嘅平汇街，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而家大人細路都要在家啦，都想做多啲家居運動啊，強身健體。 讚育醫院一級物理治療師卓玲慧 推介一啲比較有趣味啊，有親子互動性質嘅運動嘅，例如我哋有個叫做無敵風火輪嘅運動啦，咁其實咧係可以練到一個核心肌肉訓練啊，同埋增強下肢協調同埋耐力嘅運動啦。咁啊，家長同小朋友面對住大家咁坐喺個運動軟墊嗰度，手板撐地下，腳板貼腳板一齊去配合打圈圈。另外亦都可以做一啲運動叫搖搖板嘅。腘绳肌同埋髋内收肌肉嘅伸展运动，亦都系啦。家长同小朋友面对住大家，脚板掂脚板，抹开只脚嘅咁样，手拖手一齐，好似摇摇板咁样摇，一齐伸展啊咁样样啦。当然要注意翻个安全啊，预防跌倒啊，同埋记得要俾翻啲足够嘅活动空间俾自己啊，小心有啲地下可能啲杂物啊，防止到即系会硬到啊，啲充足嘅光线啊，同埋食得太饱嘅，咁啊唔好即刻做运动啊，太肚饿都唔好嘅，惊个血糖嗰个影响。穿翻啲舒适嘅运动衫裤啊，同埋最紧要啦，评估自己能力唔好勉强，同埋如果有长期病患啊，身体上面有何痛楚啊，都应该要咨询物理治疗师啊，同埋医生嘅意见啦。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一人一句 sell 风骚， 看完傻眼了。王耀祖的一个举动，大家本来想骂，听完解释哭崩了，暖心了。 喂，咁究竟王耀祖做咗啲咩啊？ 想知我做咗啲咩，就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啊！ 看完傻眼了， 系咁咪唔好睇咯。 喂 ，Money， 曾志豪、王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翻嚟十一点十一分啊吓，保个天气先。 好啊，24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85%嘅，非常之潮湿嘅一日啊吓。直播室里面咧，除咗有阿豪仔同阿祖之外咧，仲有 Home Office 嘅桂二花田咗晨。 系啊，我琴日已经启动咗我嗰个抽湿机啦。 哇，你琴日先启动啊？好似我琴日开埋冷气添啊。 系啊系啊。 因为嗰一样嘢真系成间屋先至最容易抽湿到啊。 唔系啲住半山嘅烦恼，我都感受唔到 你嗰度都系山嚟嘅，山嚟噶。 唔系喺呢一个海洋嘅中心包围，好开心啊！ 世界都将你包围啊嘛，誓死都一齐添啊，系嘛？ 系啊，好正啊！ 但我估而家咧，大家揽住一齐嘅话咧，应该最同声一哭啊，会系边一个嘅群组啊？ 系 应该就系老师加埋所有嘅爸爸妈妈揽住一齐嚟喊啦，应该即系继续都系呢个停课不停学啊嘛，系咪？ 冇错冇错， 即系环环紧扣咯。学生们，你估何尝佢哋咪系喺 好学？系啊，日日都想翻学啊！而家 系啊，你个仔应该咁系嘛？ 我见到曾小 B 终于都有得视像同啲同学见下面咧，咁好似好开心咁。 哦，系啊系啊，因为早几日啫，佢哋就应该唔知老师牵头咧。 啊 就唔係上堂嘅，因為幼稚園冇乜堂可以俾佢哋咁樣玩啦。我起碼我嗰間冇啦，佢就純粹咧就開咗個嗰個 Zoom 咧，咁啊大家全部咧，哇！我數下，哇！廿幾個細細粒，同班同學仔。直情系虾俾人聚会啊， 好开心啊！其实我谂对于啲小朋友嚟讲， 咁全部都小朋友嚟啊嘛。佢就我老婆特登影咗张嗰个 cap 咗个 screen 咧，因为一次过三个老师廿几个小朋友咧喺同一个画面出现咧，好搞笑噶！你见到咧，即系十几二十格九宫格咧，嗰小朋友个头咧有啲啊傻下傻下，譬如我仔咁样咧， 系啦，唔知望住边个好， 应该全部喺度嗌咯啊！我见到边个，我见到边个，我见到边个， 冇 噶， 冇咁成人想象噶，佢哋有啲咧就好开心喺度跳啦，有啲啊傻下傻下，都系嗰句我个仔啦，我个仔坐喺度净嘿嘿嘿咁样啦，系啊， 奇怪咁啊，会咁样， 好奇怪咁样，仲要人哋逐个打招呼，系你系咪你啊？是啊，曾小 B， 你见唔见到啊？咁就佢就嘘嘘咁样咯，但系开心嘅。跟住我哋问翻佢咧，就话见翻同学仔开唔开心啊？开心，想唔想翻学啊？想， 系啊，好多同学仔咧都即系话未试过嘅，即系啲爸爸妈妈未见过个仔咁想翻学，都未见过我自己咁想个仔翻学啊！ 系啊，冇错， 你哋都系啊，系咪？ 系啊，你话幼稚园、小学都话即系都仲有童心啊，连我啲中学生啊，即 系 我家中嗰两个都话想翻学，你谂下， 真系会。真系会 嗱喺呢个停课不停学嘅阶段咧，其实之前都会见到咧，譬如我哋教育局嘅局长啊，佢哋都会走出嚟讲，唔需要担心噶，啲小朋友一定学到嘢噶咁样。我哋进行得好好噶咁样啊嘛。点知咧就俾我喺呢个 weekend 嘅时候咧，睇咗个英国新闻台嘅电视节目。 点啊点啊点啊！ 佢咧就访问咗香港嘅校长，即 系 都几有趣嘅。即系嗱，平时我哋睇紧香港嘅情况，就睇下香港嘅新闻点报道啦。今次咧就见到英国嘅新闻报道，就去访问翻香港嘅校长，就问。嗱，佢哋嗱，而家香港嗰边咧，即系嗰啲防疫嘅情况啊，疫情都几严重。 系， 你哋觉得咧，而家用嘅呢个停课不停学啊，帮唔帮到啲学生咧？咁样， 我想问啲校长系咪即系当中访问系咪可以畅所欲言？ 通常都系噶。 嗱，因为嗱，我见到嗰个画面系咩咧？ 同外人讲嘢咧，就好似即系冇咗孙悟空个金刚箍咁样啦。 嗱，譬如我见到其中一个咧，佢就系访问一个外籍人士嚟嘅，我估计咧应该系香港嘅一个国际学校嘅校长。因为咧佢都有讲到系香港嘅英国学校咁样，咁我哋当系国际学校啦咁样。啊，呢一个咧同我哋咧即系政府嘅谂法或者，即系我自己觉得呢个系比较贴地嘅谂法嚟嘅。即系大家其实啲家长好似头先豪仔咁讲啦，幼稚园你想佢哋视像学到啲乜嘢？ 好难噶， 其实唔容易噶嘛，系咪？佢举咗两点，我觉得几好笑嘅。第一点佢就话，其实唔系唔 work 嘅，高年班系相对地 work。低年班嘅话咧，因为佢哋国际学校就由小学到中学都有唔同嘅年级啊嘛， 系咯， 因为年纪越细 ，work 可行性咧就越低， 系咪 好简单啫？因为啲小朋友好似头先阿豪仔咁样讲，佢哋又唔知嗰啲系乜嘢，佢哋嘅耐性比较低嘅， 冇错。 平时即系要即系叫鸭仔一样咁样噶嘛， 系啊， 你唔好喐啦，你要乖啦，你要听啦。佢话而家其实根本咧，你用咗呢一个平台去教学嘅话咧，其实俾咗好大嘅自由度啲小朋友， 对 系 啦， 就系发梦唔上堂啦咁样。 喂，我啊作为一个老豆啊，我喺屋企啊喺个面前唔够3 cm 嘅地方，我兜面嗌佢做一件事啊，都要嗌3次最少，你话系咪先？ 真系啊，之前咧有個電視訪問咧，即係特輯啊，訪問啲即係停課不停學的家長咧，佢嗰個家長直話：我傷咗唔到呢兩個係我女。 因為平時即係話同翻學嘅佢咧，即係翻學會守規矩，翻到落嚟翻到屋企咧都會守規矩，可能間唔時咧即係發現少少，所以而家判若兩人。 即係佢點啊？佢喺屋企不完全不受控。 係啊，完全不受控啦！即係話冇咗學校嘅老師嘅監管啊，即係守規矩嗰樣嘢咧，即係你知誒，佢哋都會有同學嘅煩，即係哦，咦嗰個同學幾乖嗱，我要學習下嗰個同學咁噶嘛。 冇錯， 屋企冇噶嘛，都淨判若兩人啊噶嘛。 會啊， 係啊， 咁跟住點啊？個校長就信啦， 佢信咗呢個就第一個點咧，佢就話咧，即係嗱，你哋覺得 work， 我就覺得唔 work 啦，因為高年級可能好啲，低年級就真係唔得嘅。咁佢又喺個訪問度冇講問到清，講到清楚就係咩為之低年級，但我覺得佢個感覺就係 小學、幼稚園咯， 小學都真係唔 work 嘅，即係我有呢個感覺。而第二點佢就話，你一樣嘢就話，我肯定呢一樣嘢係唔 work 嘅。 邊樣？ 视像 啊，系啦，视像点解唔 work？ 佢话我估我哋嘅老师要去备课，同以前备课嘅一堂嘅话咧， 系 应该要多咗4倍嘅时间啦，先至做到呢个嘅准备功夫。 会啊， 佢话咁你谂下啦，其实老师都系人啫，佢平时嘅课堂都好紧密噶啦嘛，突然之间你叫佢每一堂用4倍嘅时间去做准备嘅话，佢话边度有咁多时间啫？你话点会 work 啦咁样？ 同埋嗱，我谂咧呢个最大分别咧就系你可以问一下做舞台劇的演员， 是 他平时做开是舞台劇下面有观众给反应， 同 埋你叫他自己闩埋个镜房自己做一次， 是 两样东西来的。 咁当然啦，你是有交流的嘛，因为那 件事你想想他老师以前在个班房里呢，即是他就真的当了自己就是这个男主角呢，下面全部的观众你可以喝他嘛，你可以叫他给反应嘛，但到现在呢点啊？你哋明唔明啊？ 系 有人出声，有人唔出声，仲要冇机会咧，可以咧，譬如话加多两钱肉紧啊，又或者咧，以前可以用嗰啲方法咧行埋佢面前。 系系， 陈小明企起身， 系 我同你讲一次，而家你爱莫能助，鞭长莫及。个老师企喺度，喂，应下我啦。 我星期六咧见到一位咧就系教书嘅朋友啊，佢就话平时用嘅方法，因为佢都要做网上教学，佢话但系平时用嘅方法完全唔 work 嘅，佢话好简单。好，大家而家打开本书读一下第一课咁样 ，chapter one 咁样，佢话平时咁咪全班人一齐咁咪 A B C D E F G 喺度读嘅，佢话如果你想用呢一种方法，佢话根本就唔会有人理你， 系咯， 平时佢哋迫于无奈就会读啫，佢话而家唔读，佢话嗰样嘢咪代表住佢哋嗰个表达能力，平时呢个系练习嚟噶嘛，其实根本就练习唔到，佢话我只要用其他嘅方法，例如要将嗰样嘢喺备课上面改动咗咯，嗱，首先咧曾志豪你就读第一句，桂花田就嚟读第二句啦，跟住咧就黄耀祖你要读第三句咯， 个个都要参与， 就令到你个个都要有参与，亦都知道佢哋系听住，但我讲紧净系读一个课文啫，但如果其他嘅嘢，佢哋都话根本就要全部都要重新再谂过，因为佢话其实佢哋真系唔 work 噶，佢话跟住佢就选择咗一个方法，因为佢话佢见到自己啲学生佢都锡嘅，佢就话咧，但佢大部分时间对住部电脑嘅时间好长啊，所以佢就选择要做啲咩咧？一对一嘅视像会议，同佢哋倾十分钟嘅偈。系啊，呢个系我朋友即系用紧呢个方法，佢就话：咁你话明，你见到佢哋叫佢哋一齐读书呢个方法唔 work 咯。我唯有就用视像会议，大家倾十分钟，起码我知道呢十分钟，佢就算系对住电脑，佢系同人系有交流嘅，而唔系啊个老师唔理你啊，你有啲乜嘢你可以同我讲啊？你谂下，如果几廿个同学仔佢逐个做嘅话，点会唔系好似嗰位校长咁讲？一个老师教一堂系要用咗4倍嘅时间咧。 同埋咧，你知唔知好容易咧会有嗰啲叫做出猫位系咩咧？各位同学而家一齐读书啦，陈小明，点解你冇反应嘅？老师头先收唔到啊，条WiFi 咧窒下窒下，你讲咩话？嗱，个老师又惊咯，佢唔出声嘅，佢咪听唔到啊？ 唔系啊，另外一个佢哋永远都可以举嘅藉口就系乜嘢？唔系啊，我屋企好嘈啊，唔想嘈住大家，所以我瞄咗个声啊。 系啊， 而家啲同学仔已经好识用呢一招噶啦， 真系会突然间咧会 freeze 咗噶嘛？因为嗱，我最近咧我同我 partner 拍片，我哋做嘢嘅时候咧冇再见面咧。淨係純粹一對一啫喎，咁咧真係已經會出現一個情況係咩咧？好戇居地咧，我就喺度 blah blah blah。嗱，我今日咧就講話食呢單餸啦，好美啊！食點解佢唔應我嘅？ 係 原來嗰段一分鐘多啲 freeze 咗， 係 去到第一分半嘅時候，你聽到佢咧好似爛咗把聲話 run run， 袁大哥，你頭先講乜嘢啊？你頭先冇出個聲嘅，你就發覺嘥咗成分幾鐘。呢個都冇計嘅，呢個你視像教學一定係咁噶啦，係好難嘅。喂，但係咧調轉 咩啊？ 即係我老婆咧，佢就啱啱咧因禍得福。 誒點解咧？ 因為點解咧？嗱，佢咧之前 我網上補習。 佢網上補習都唔得啊！佢係調翻轉咧，佢都學到老咧就活到老咧。佢最近咧就報咗嗰啲英文嗰啲繪畫咧，佢開頭就參加人哋出邊嗰條街嗰、那個啊，成埲牆嗰條街嗰個英語咧。咁、開頭咧就係、要實體上堂噶嘛，譬如話喂你交咗呢個錢咧，你一個禮拜，譬如你嚟上四堂，咁啊冇問題嘅，你可以上啦咁樣。咁之前最難嘅地方就係佢湊仔啊嘛，我又唔係日日可以咁早配合到佢咧。佢有時 嚟一回又可能要搭車又兩個鐘啦咁樣。 佢話俾我聽，佢之前咧一個禮拜咧，可能人哋俾佢上四堂，佢頂籠上到兩堂，好盡嘅啦，嘥鬼曬啲錢，因為人哋唔會補到俾你噶啦嘛，咁 你上唔到啫嘛，關 你 公司咩事啫？係咪？ 但係而家反而因禍得福啊，因為成個補習界咧都一定停曬噶嘛，就算你成人呢一啲都係噶嘛，變咗網上。佢就咧，佢提供呢一種網上咧，就係、是、一次過有唔知四五個人咧一齊喺度傾偈啊，上堂咧，我老婆就上到啦，因為喺屋企啫嘛， 上翻足啊， 上翻足啫嘛嗱，我翻嚟就我幫手，我未翻嚟咧就叫阿工人姐姐喺出面頂住先，咁佢就匿埋曬房門度咧，就喺度咧摩科摩科啊，讀你語花蘇咁喺度傾落去， 佢反而仲可以專心到嗰一個鐘頭， 冇錯。跟住我翻到嚟同佢講話，喂老婆今日得咯，佢話但係咧如果疫情過咗之後咧。佢又得翻實體，佢唔會再俾你 online 噶嘛？我又上唔到啦。 我又唔係咁睇喎，我覺得咧疫情過後咧，應該會多咗唔同新嘅行業出現嘅。其實，即係譬如你頭先話，即係教語言，其實網上教學咧都係一個可行嘅方法。甚至譬如我以前我學普通話咧，咁我係一對一去揾老師去上噶嘛。去邊度上咧？就係、是、可能係咧，即係去嗰啲茶餐廳啊，或者西式嘅快餐店啊嗰啲，大家咖啡店度 係咩？ 係啊，我喺嗰度咁樣上，我就咪老師。同我喺度咁样上，大家揸住喺度上。但其实如果而家嘅话咧，个老师已经同我讲咗噶啦，我哋视像上都可以嘅，大家可以悭翻啲时间，连个杯咖啡嘅钱都悭埋添。 咩啊？其实啲学生咧，好早年代都有啲网上嘅遥距课程， 遥距课程 系一样啫嘛。 但嗰啲系大人多啲噶噃。 但见到 即系话而家可以有，好似阿祖祖话斋咧，即系完咗疫情过后咧，系可以新兴翻呢啲，即系唔系新兴翻，即系呢个都系一个市场嚟咯。即系 唔单止系学语言添啊！ 嗰啲咁样系啦，就系、是、我相信好多妈妈都想咁 样啦。系嘅，系佢冇得拣，一定会嘅。但系如果俾你啊，你当你想去报瑜伽班啦，你竟然咧终于执迷不悔咁多年，你而家终于改过自身啦。你去上瑜伽班， 你 想你 问阿田系咪太极致啊？呢、這个例子， 反正佢都唔会做啦。 當然唔係咁樣可以啦，咁即係譬如呢啲學語言嘅，或者學一啲即係書本上面嗰啲係可以。譬如你其實啲細路咧去上嗰啲科學嗰啲 science 嗰啲，佢都上唔到噶。佢屋企邊有賓森 burner， 邊有嗰啲 test？ 哎呀，好懷念呢個名詞啊！賓森 burner 真 係係啊，好懷念啊！ 我想講頭先我哋做嘅一啲例子咧，例如瑜伽班同埋私人教練健身嗰啲咧，已經有網上教學出現咗。 但我知佢取替唔到啊， 但係即係爭少少嘅。接觸唔到， 你諗下之前啊 ，sell 你做會員去做咩啊？ 係 教練會幫你拉筋㗎，姐姐。係而家變咗教練啊，你唔幫我拉筋， 唔 係自己拉住先。 開咗另外一個嘅可能性嘅，因為有啲嘅朋友佢哋做嗰啲乜嘢咧？哇，要去做 gym 啊，喂又要啊又要搭車一嚟一回咁多時間，懶咧就會有個原因出咗嚟㗎嘛。但係其實我有朋友因為已經做緊啦，佢哋可以吸引到另外一班嘅朋友，係真係有唔同嘅。譬如你個動作唔啱，佢會即時指導你㗎嘛。 冇錯。即刻摸住你上去， 而家因为你都好似头先有 Zoom 咁样噶啦嘛，都互相望住噶啦嘛。但系嗰啲朋友懒嘅朋友咧，就系、是、哇，我又唔使搭车，又唔使扮靓喎。 Okay, 朝早六点几系啦，跟住我哋就可以有一个一对一嘅 session 咁样咧，喺屋企教我点样去做瑜伽或者一啲健身嘅动作嘅话，呢啲嘅朋友都开拓咗一个新嘅范围喺度啦。 我想问咧，呢啲开拓新嘅嗰啲咧，会唔会真系相对地平好多噶？ 网我见到网 输佢 网上因为嗱你睇。咁样嘅一对可以对好多人噶嘛，其实都系一样。咁佢咪即系照样收翻一个价钱？但暂时我觉得学费平咗嘅，因为呢一样嘢都 系 一个新嘅行业，大家都系尝试紧嗰样嘢 work 唔 work 咧？我见到起码我见到瑜伽有啦，舞蹈就未见到有嘅，健身有啦，即 系 一对一教你点样做一啲拉筋啊，喺屋企大家而家你都知道，跟住条片都可以做运动噶啦，咁样。 其实呢个咪等于咧，我哋而家自己上嗰啲咩 YouTube 度咧，学嗰啲系啊，一嚟就嗰啲。 是當然啦，如果唔係就以前我哋而家都有㗎，好多嗰啲網上嗰啲健身教練咧，就專門喺 YouTube 度拍片。 嗰四分鐘你點樣開完屋企就爆汗嗰啲啊嘛？我琴日先做完。 喂，我哋會唔會搞下搞下咧？以後最興咧就去翻一七三嗰個年代㗎。 就會點啊？一七三，我唔知一七三個年代即係咩啊？ 咁算啦，係咯， 六號啊嘛。 即係如果因為衛生署叫夫妻都唔可以一齊瞓㗎啦嘛，去到最尾會唔會要同你老婆打一七三電話？ 话藏在内心深处，期待我当偶遇你仍会记住，习惯将寄望埋在漫天星雨，忘掉已经多久要独处。想到孤单去横越世纪，是你仿佛渐变星光闪闪当中一点的光线，我在寻觅那点，是我不知身边深深浅浅多么清晰一张脸，多么强伸手。在昨天，我在期待陌生的你，还是要将我长年情绪储备。在昨天，我若前望便可亲你，还在怨天不给我运气。想到孤单去横越世纪，是你仿佛渐变星光闪闪。 梁咏琪远在天边啊，不过只要你有心喺你附近，就会近在眼前噶啦。好似我哋而家咁样喺大气电波度 ，one more two more， 听住新闻，继续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新型冠状病毒已经在全球扩散。他认为直至大部分人受感染之后获得免疫抗体，疫症才会逐渐舒缓，但是时间要几耐就难以预计。袁国勇说，要等到药物和疫苗完成研发需时一至两年，但是本港没有制造有关产品的行业，在疫情全球大流行的情况之下，即使其他国家完成研发，香港都会面对出口限制，形容有钱都买不到。他建议特区政府除了实施入境健康申报，亦都可以考虑要求入境旅客先提交健康证明，確定在出現疫情爆發的地區已經完成14日隔離和檢測，才容許入境香港。衛生防護中心擴展加強化驗室監察計劃至到所有私家診所和醫院。今日起，私家醫生如果發現有發燒或呼吸道感染症狀的病人，尤其是曾經在發病前14日內曾經外遊的人士，可以向他们收集呼吸道样本，送交防护中心辖下的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免费检测病毒。西医工会会长杨超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计划并非强制参与，估计最多会有1000多名医生参与。他指出，计划要求在诊所内为病人抽取鼻腔样本化验，又或者病人早上自行抽取心喉口水样本，但是由于抽取鼻腔样本程序对诊所员工来讲较为危险，相信大部分医生都会要求病人回家抽心喉口水样本代替，而当局有提供影片作参考，以减低社区感染风险。香港航空证实，前日由香港前往海口的 HX107 航班上，有一个乘客和一名空中服务员抵达当地之后出现轻微发烧症状，已经被送院作进一步检测。港航说，一直和那名机组人员保持联系，并且提供支援，亦都已经消毒航机，并会继续和有关卫生当局跟进情况。至于乘客和空中服务员的检测结果，以及机上其他人是否出现不适，港航暂时未有回应。新一届立法会选举今年9月举行，选管会公布有关选举活动建议指引的公众咨询详情，公众咨询即日起至到下个月7日截止。选管会建议，已登记选民如果更改在于正式选民登记册的主要地址，应该将新地址通知选举登记主任。选民应该最迟在非区议会选举年的4月2日或者在区议会选举年的6月2日作出通知。选管会指出，如果选举登记主任知道登记地址可能不再是有关选民的主要地址，该选民名字和登记资料会再列在取消登记名册，以及可能在下一份选民登记册上删除。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稍凉，依家嘅气温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31点，跌916点，总成交金额76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961点，跌7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54点，跌32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2.6，跌13.4；阿里巴巴197.9，跌5.9；汇丰控股49.25，跌1.4；中国平安84.6，跌3.1；中国海洋石油8.86，系跌1.76。友邦保險72.45，跌3.6；美團點評97.85，跌2.85； 建設銀行6.2跌1.5，中國移動58.6跌1.9，工商銀行5.23係跌1.3。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8，日元102.6，瑞士法郎0.928，澳元0.652，加元1.365，新西蘭元0.626，人民幣6.932。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14。日经平均指数报19561点，跌1188点。港金现价报1564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5.16美元，卖出1685.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方面，咁即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车多。咁喺新界嘅元朗嘅平汇街啦，因为有路陷啊，咁而家平汇街介乎妈横路同埋元朗安宁路之间咧，全线封闭噶，就系元朗嘅平汇街啊，介乎妈横路同埋元朗安宁路之间咧，全线封闭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窝打老道浸会落斜尖沙咀、北大屿山公路欣澳站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和沙头角公路启宝云石厂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喝了酒或者吃了药都不可以踩单车，单车是不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和载大型货物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才好信。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开心听歌，不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快活人的桂花田，无论事情疫情几困难都好，只要有爱有人陪住，那就可以将一切变得美好的了。 从心的领略过，是不死的爱念，是用心的抉择过，找到承诺与结果，认真的你给我，将诗篇的爱慕，学在艰苦岁月。 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喂 ，Bun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拜个人。 朋友，你寂寞吗？你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白话嘅需要咧，你系咪觉得两个人已经唔够喉，想多啲人一齐讲是非啊？ 好热啊！ 个话题 好深入啊！ 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嚟啦！ 喂，嚟啦个音乐啊！ 嚟！ 系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 疫情呢就虽然未减，但是生活呢仍然要照常，只要大家呢做足功课，做足防护措施，小心小心啲咧就可以噶啦。嗱，星期一广播到人妻信箱就揾嚟一个 case， 真系有啲邓个姊妹唔抵嘅。话说有个大学嘅校花，佢好难追。嗱，做得校花梗系难追噶啦，因为仲有好多好多人追佢噶嘛。啊，但系有个男生咧就迎难而上。好有毅力咁用咗四年时间嚟追佢，结果啊、哦、又真係俾佢追到喎、啊、拍到拖两年之后仲结埋婚生埋仔，校花呢就由一个大把群下之神就去到结婚生仔做埋和面婆，仲任由个死佬，唉唔讲咁多啦，等人妻豪人夫祖啊，今次仲有啊人妻即係仲有两公婆之余呢，大学同学都加埋，仲有 VO 田去演绎呢个故事，我哋有请 VO 田。 啊、女人呢成日呢都投诉个男人追自己嗰陣时呢就千依百顺，哼，一追到手呢就真係啊咩都现晒形，究竟男人结咗婚之后啊嗰、那个大男人主义系可以去到边呢，话说有个大学同学阿波哥，佢呢就见证啊人夫追啊人妻校花到到结婚生仔，有一日门钟响起啦喎。 叮当。 喂 ,Peter。好耐冇见啦喎！ 喂，阿婆你好啊，哇咁好嚟探我同埋我老婆呢，入嚟入嚟坐嚟嚟嚟啊！ 哎呀，真系冇客气，哇、啊、你屋企， 我哋两个把声客气到好似唔识咁啊！ 系、哎、真系都几万尺间屋，真系零舍唔同啲嘅、 哎、 真系。冇嘢，大学一年班已经见住你两个，唉， 讲埋啲咁嘢， 我啊就嚟结婚啦， 诶、哎、系啊， 我梗系要亲自上门。疫情都照派条俾你啊！你嚟唔嚟有啊？ 我梗系嚟啦！喂，恭喜晒、啊、你 冇口罩噶， 讲 到明啊， 冇问题。你咁嘅样都揾到个女人要系咪先？总之到时咧，我一定做足人情俾你啊！ 哎呀，真系冇见咁多年，把口都系咁臭嘅，真系啊！ 讲又， 唉，你知啦，我哋毕咗业咁多年， 系 真系好怀念啊！我哋嗰个年代一齐读书嘅日子， 系， 唉，一听都知我真诚啦呢句， 系啊，听得出系啊，真诚保险啊嘛，你系， 你老婆咧吓， 佢老婆，不如攞咗去买餸咯，好快翻噶啦，真系见到噶啦， 吓，疫情咁严峻嘅时候，你使个老婆去买餸， 咁疫情严峻都要食饭嘅， 咁你唔去买， 我冇嘢好讲啊， 我就冇嘢讲，我哋成班同学好佩服你，你咁有恒心，追咗四年。系咪成个奥运咁样都俾你追到翻嚟，追到校花，家阵唔止做校花，做埋老婆，仲可以做埋工人添。 唔好咁讲，边算系咁啊？唉， 阿妹，当阿 Peter 讲到咧点样追当年嘅校花，即系佢老婆阿 Mary 嘅时候，啊，真系讲到津津有味吓。诶，佢哋嘅爱情故事啊，的确好戏剧性嘅。诶，班上最唔起眼，成绩又唔算突出，又唔系学霸，最初仲经常俾校花拒绝，直至到毕业之前，啊，终于打动到对方啦。诶，听讲系因为中意佢任劳任怨、哦，佢哋以前诶系点样相处嘅呢？诶，以下系回忆啊交诶即系咩啊？以下回忆林交论结咪毕业论文之前嘅一个 交咩啊 ？V O 田你要 交毕业论文？诶、哎，我冇交过，我唔知啊，唔好笑我。诶、哎， 即系如果临时交就系临时交，如果马上交就系马交。 系啊，就临时 准备交呢个毕业论文系咪？ 毕业论文之前一个晚上，诶嚟啊嚟啊！ 诶、欸，阿、Mary 啊，份 final year project 做成点咧？诶、欸，不如你唞阵先啦，我买咗珍珠奶茶俾你啊。 哦，呢个珍珠奶茶我都饮到厌啦、 哦。 我今日要食元朗嘅 A 仔凉粉。 元朗 A 仔，哇哇，好远， 有几远啫？我哋嗰间学校咪喺元朗啫嘛。 唔系啊，我哋而家喺港大读紧书啊嘛。 咁系咪唔去啊？ 梗唔系咯，我想话。 元朗咁近啫嘛，嗰两条隧道，我梗系会买翻嚟俾你啦 ，Mary。 哎呀 ，B B 啊，吓，好多谢你喺我最忙嘅时候，你嚟分我啊，唔系分担我啊。最多我做完份 project 点啊？写一啖系咪可以写一啖啊？ 我俾你食一羹 A 仔凉粉啦、 啊。哦，都好啊，我而家即刻去元朗帮你买啊。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音乐过场啊嘛。 哎呀 ，Peter， 点啊？ 真系谂翻嗰阵时你哋嘅相处，真系，哎呀，嗰、那个 A 仔凉粉就羡煞旁人啦、啊。喂，你教翻几招夫妻相处之道，等我都可以叫我老婆帮我买凉粉啦、 啊。教咧真系唔够胆讲，不过都可以分享下嘅。总之，唉，我俾你睇下我帮佢偷影嘅生活照嚟，吓睇啲， 唔系噶，得唔得噶？你整你老婆啲生活照、啊， 呢啲睇得噶呢本，打开嚟 睇、 啊， 睇得嗰啲我唔想睇、啊， 系系得呢本可以睇咋、 哎，真系要我睇， 系啊，打开嚟 望噶咯， 你 哇， 点啊？ 做咩你老婆踎低洗衫你都影佢？哇！喂，呢张煮饭煮到大汗淋漓，哇唔系嘛？佢教仔做功课，诶、哎，佢真系。厨房、厅堂、大事小事一脚踢，佢真系 multi function 个老婆嚟噶。诶，喂喂喂， 咩啊？ 不过你啊 ，Peter， 你挂住偷影佢，点解你都唔帮佢手？你舍得佢辛苦咩？ 哇！你而家话我错啊？梗系唔系啦。佢个名叫咩啊？依个老婆娶咗翻嚟，佢系做家庭主妇嘅，所以咧就要留喺屋企度做家务，咁要几辛苦啫？我出去出面度搵钱养家，你估唔辛苦啊？ 我都明 咩明咩，真系仲有啊！男人记住袋钱入你袋啊！ 点啊点啊！ 有咗个老婆之后，持家叫咩啊？要有尊严。嗱，佢约个朋友食饭都要问过我先噶。 咁呢啲唔系尊严，呢啲叫威严、 啊。哦，咁威严咯，我读错咗啊！ 但系你以前唔系咩都帮佢嘅咩？你唔系咩都就晒佢嘅咩？点解而家？ 你唔系讲笑啊？哇！喂，佢以前系校花，咁多狂风落店争住，咁我梗系要讨佢噶啦，系咪先？当年我为咗追佢啊，你知唔知我送咗几多扎花俾佢先得噶？嗰啲闺蜜啊，嗰啲姊妹啊，嗰啲亲戚朋友几为难我啊！ 喂，嗰啲花我帮你买噶， 咁你都有份帮手嘅。总之足足搞咗我成四年有多啦，咁难追啊！不过而家搞到佢贴贴服服啊，帮我洗衫扫地、生仔，做个黄面婆啦。 你唔觉得你有啲嘥嘅咩？ 咩啊？ 你而家叫一个。即系你四年追佢，就好似一个奥运冠军。你叫个奥运冠军唔去比赛，就帮你种菜，咁你唔觉得有问题嘅咩？ 如果佢比赛出去比赛，识到第二个男人点算啊？喂，梗系冇问题啦！而家男主外女主内噶嘛，女人嫁得个老公咧，梗系要三从四德服侍我啦。 喂，即系，哎， 嗱，相比起啦吓，真系听讲佢啊，讲翻大学时候追校花嘅事情啦 ，Peter。即似乎好自豪啊！而家喺屋企佢话晒事，几咁巴闭下做大当家咁话啊！呢、這个时候，诶、欸，佢买去咗买送啊 ，Peter 老婆啊 Mary 佢翻嚟屋企啦，叮当， 老公啊， 做咩把声咁攰啊？ 我翻嚟啦， 哦， 吓，阿婆，你都嚟咗咩？ 啊，系啊，我咧仲特登上嚟谂住俾喜帖你哋噶。 诶，唔使讲咁多嘢噶，阿婆，老婆，而家有客人响度嘛，阿婆喺度你见到噶，仲去斟茶，顺便开埋机衫去洗啊。 哦，好啊，我去冲茶先，阿婆你等我一阵吓。 诶、哎，唔使啦，阿嫂，我都差唔多系时候走噶啦。 其实走咁快做乜嘢啊？留低食饭咯，老婆手洗好啊，煮埋佢饭咧。英语咁话吓， 真系唔使啦。我见到阿嫂就嚟暴毙咁样啦，不如都系下次先啦。 我哋要俾两下掌声啊！我哋嘅陈妻豪兼且做埋阿朋友嘅曾志豪，犀利犀利呢个演员。嗱、啊，真系啊 ，Peter 真系变鬼咗啦！诶、哎，相比佢之前追女朋友嘅时候成只鹌鹑咁，到而家哇大男人主义到潘日两人啊，好难想象佢啊以前吓点样追校花追到手嘅咧。爱情专家讲过，爱情之所以咁靓啊，系因为爱情系心灵嘅默默体会，系同一屋檐下嘅包容同理解，系甘心情愿嘅不离不弃。大男人系学识放下自私同埋控制欲，可以促进啊婚姻嘅和谐。唔知道大家又点睇咧吓？ 中你青涩的脸，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桌垫下的老照片，无数回忆连接，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做他又爱着他，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告诉你我没有忘记。那天晚上满天星星，平行时空下的约定，再一次相遇我会紧紧抱着你，紧紧抱着你。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 那些年吓，胡夏头先啊，阿田你仲有冇印象咧？那些年系几时嘅电影啊？ 那些年系有冇八年前啊？系咪唔止啊？ 都差唔多， 差 唔 多、 哦。原来 诶，2011年啦、啊。但如果你计翻小说就再早啲啦、 哦， 即系其实有接近十年。点解头先我哋咁唏嘘咧？喺度计那些年咧？因为呢、這、一个即系多谢阿我哋阿鱼啊，帮我哋咧揾咗呢个故仔出嚟啦。咁佢讲到即系同那些年有啲关系，即系当年嘅校花，而家就变咗。我想话当年嘅校花而家变咗你阿妈， 人哋阿妈即系未到你阿妈嘅系咪？ 唔系我多咗阿妈。咁你谂翻那些年呢个古仔，沈佳宜系嗰阵时呢、這、一个即系、就是、九把刀，觉得咧即系辗转反侧求之不得嘅女神。 嗯， 可能你要谂翻，好彩追唔到啫。因为如果你计翻佢追到咧，十年后可能佢会唔会都变咗系？嘉怡落去买餸啦，你会唔会都即系变咗本来捧在手心怕它融化系咪啊？放在口袋又怕它走掉的一个女孩子就会变咗你阿妈。 我有一个嗱，我哋个故事就讲个男人变啦。以前咧追女仔嗰阵时就当佢系宝，而家咧就攞去嚟洗，当佢工人咁样啦，系咪？但我自己现实里面咧就见到另外一啲例子咧，就系、是。都校花級㗎，即係我見過一位嘅朋友都校花級，一齊讀書嗰陣時，好多男仔追佢。 你講阿田啊嘛？ 唔係，我同阿田真係冇可能一齊讀書。 鍾麗 緻 嘅級別嚟 㗎，係咪先？我見到個女仔咧就校花級嘅，隔離學校又好啊，各樣嘢都嚟敲門想追佢嘅。跟住咧冇見佢好大段時間，到而家見翻佢嘅時候咧， 點啊？ 佢就生咗三件， 好啊好啊好啊， 生咗三件幸福美满。嗰阵时咧就系真系俾人追温文噶嘛，但系而家嗰种妈妈嘅感觉咧就 俾人追温文啊！ 即系以前俾人哋追，即系仲要好多男仔追佢，佢系宝嚟噶嘛。而家佢咧就系捉住嗰三个有女又有仔嗰啲咧，嗌住老公啊，睇住佢啦，嗰啲咁 头甩计甩咁样咧。 系啦，以前嗰种清纯校花嘅靓咧，而家变咗呢个妈妈，但系就唔关个老公事。我觉得 我知 系啦。 佢可能佢老公识佢当年识佢嗰阵时都系点啊，千依百顺。而家就老公啊捉住佢啦，而家系呢一个嚟嘅咁样咯。 郭不田啊， 自己会变系嘛？ 你自己嘅体会又点噶？ 唔系我又 我从来都系咁啊。 咩？你话你好多人追你噶噃？ 多人追唔得又校花嘅，系、 哦、好啊， 冇花我何又何来校花系咪？ 系啊，你系嗰啲街花、流浪花 啊，系流浪花。 咁你有冇觉得婚前婚后吓阿华对你有冇唔同咧？ 嗱，认真、哦，真系婚前婚后系有唔同噶、 哦。 因为我哋有时咧喺度检讨翻咧，你以前真系咪咁嘅？系咩？我以前乜唔系咁嘅？ 但我想讲呢句说话， 你闹佢啫， 系阿华同你讲定你同阿华讲先？ 佢同阿华讲啊嘛。 你以前唔系咁嘅，跟住佢话系咩？我以前唔系咁。我话如果你以前好似而家咁，我就唔会跟你啦咁。 你以前系刘德华嚟噶嘛？点解而家变咗？ 系 啊，变咗刘德华嘅。 咪周宇啫，咪周宇啫。 喂，唔系嘅，有时咧，嗱呢个 case 就正正咧，嗰、那个心态咧，嗱，譬如我诶，即系讲嗰个男人先啦。 嗯嗯。 即系你追，话你追追完之后咧，用咗好多时间喺度追嗰、那个校花咁样，即系话人人都想，人人都想校花喺侧边嘅，但系而家咧。到反而倒翻轉頭咧，佢係咪咧即係有個叫過分嘅成功感？即係你睇我校花追到啦，而家咧就即係明明佢個故事裏面話嗰個男仔原本喺學校鵪鶉，但係而家變咗大男人啊嘛，即係話我連咁難嘅嘢我都挑戰得到啊，所以咧就食住個勢。咁我覺得個老公係咪即係娶咗翻嚟之後係咪咁嘅態度對個太太？ 我覺得咧呢個係一個正常嘅人體嘅反應嚟， 係咪啊？ 即係咩意思咧？你見到 挑戰到我就越得到。 你見到好多嗰啲運動員。譬如话咧，当佢可能系追求紧世界杯又好，奥运都好啦，咁佢冲击呢个金牌之前咧，系咪状态最 fit 啊？系咪六嚿腹肌任你画九宫格啦？玩到最尽噶嘛？但系一攞完金牌咧，有啲人去到高峰之后咧，你会见到佢瞬间咧，哇，发福嘅。 退役运动员啊， 特别系啦， 尤其开始重伤嗰啲， 冇错，你睇见到哇，做咩发福噶？即系退晒完全变晒样咧。嗱，你系好难怪佢嘅，因为点解咧？咁佢唔可能咧由一到第365日，佢都 keep 住呢一个训练嘅状态。 最高峰嘅状态系咪？ 你谂下，如果咧，即系佢追校花，系用咗九牛而富之力，你能唔能够想象佢打够十年，每一日都仲系话，系咪要食 A 仔凉粉？我即刻买俾你嗱。佢如果会做到啊，我谂到时你都惊啦。哇，老公，点解你仲咁样做嘅？ 喂、啊， 系咪做咗啲咩衰嘢咁 样？我反而会谂咧，作为一位校花，不嬲都系万千宠爱嘅，突然之间你当我系草。是不是咁容易就好似呢一个例子咁样，老公要将个点嚟点去，要去河边度洗衫，即系河边度洗衫先得噶。喂，你冇工人俾我，我走，我搵第二个啊，咁啊嘛。 唔会噶，啲女人好长情噶， 系 咪啊？ 唔系，咁又系，因为见到呢个男人，哇，已经用咗四年，唔系啊，唔系啊，都系嘅。即系点解佢会咁即系咁扑心扑命咧？因为即系嗰个男仔，即系个老公啊，即系用咗咁多年时间咧，即系明知我系校花，你咁难追，你都追到我嘅时候咧，我觉得佢真系死心塌地咯，会。 喂，但我覺得呢啲男人可以抌咗佢噶喎。如果追女仔嗰陣時就係咁好嘅話，之後覺得係好有一個少少嘅報復心態嘅，即係嗱，我以前就咁對你，而家仲唔到我使翻你啊，用盡你啊咁樣。 我又覺得 呢啲老公越嚟做咩啊咁？ 唔係你情我願嘅呢樣嘢。 哦， 即係我覺得係整一下個校花係，即係個老婆係會轉變嘅心態。 冇錯， 你咁難得你都得到我。我真系会甘心命底去服侍你啦。今日真系好难，唔助长嗰个男人嚣。 佢又唔系心甘命底，我觉得调翻转咧，佢都已经上咗贼船啦。你叫嗰个校花仲可以走去边啫？ 好惨啊！咁样， 同埋你要谂多样嘢。嗱，如果现实啲，你觉得白雪公主啊？如果同阿王子结咗婚之后，佢系咪仍然日日都可以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佢每日朝头早唔使凑仔，唔使扫荒，唔使换片，每朝起身都系啦啦啦啦啦，又有只雀仔咯，咁佢唔得噶嘛？白雪公主都要变母后噶， 但白雪公主可以噶，因为你见到所有嘅童话故事咧，唔会有后面个节噶。如果唔系就唔系童话故事嚟。 你谂下佢点解系咁啦啦啦做咩？因为啲雀仔帮佢冚被啊嘛，佢唔使自己执被噶嘛。咁而家。佢唔可以噶嘛，佢 唔使做家务喎，边个公主要做个家务噶？但现实咧， 有啊，灰姑娘 唔系有嘅，所以有啲女人咧，佢梦想就系话咩咧？佢就话个老公如果能够继续当我系公主一样，去搵人服侍我，或者搵钱等我唔使咁辛苦嘅话咧。咁呢个先至一个成功嘅老公嚟噶嘛？所以其实咧，当个女人咧由校花变成咗咧工人嘅时候咧，其实唔系佢样衰，系个老公样衰啊！你冇办法宠爱呢个女人啊！ 无检测。 港航话，一直同港明机组人员保持联系，并且提供支援，亦都已经消毒航机，并会继续同有关卫生当局跟进情况。至于乘客同空中服务员的检测结果，以及机上其他人是否出现不适，港航暂时未有回应。新一届立法会选举今年九月举行，选管会公布有关选举活动建议指引的公众咨询详情，公众咨询即日起至到下个月七号截止。选管会建议已登记选民，如果更改在于正式选民登记册的主要地址，应该将新地址通知选举登记主任。选民应该最迟在非区议会选举年的四月二号，或者在区议会选举年的六月二号作出通知。天气方面，一股潮湿的海洋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此外，预料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发展为冷风，并在听朝早横过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沿岸有雾，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天气稍凉，接近周末沿岸有雾。现在的气温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24点，跌922点，总成交金额827.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961点，跌7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54点，跌32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2.8，跌13元；阿里巴巴197.4，跌6.4；中国平安84.5，跌3.2；汇丰控股49.25，跌1.4；中国海洋石油8.86，跌1.76。友邦保險72.4，跌3.65；美團點評97.75，跌2.95；建設銀行6.21，係跌1.4；中國移動58.65，跌1.85；工商銀行5.2，係跌1.6。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68，英磅10.158，瑞士法郎8.394，澳元5.064。加元5.697，新西兰元4.856，欧元8.8696，每百日元兑港元7.58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29。日经平均指数报19,588点，跌1,161点。港金现价报15,575元，系升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7.53美元，卖出1,67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红桃道去回敬业街方向，近开源道一段车多，龙尾在考明街。元朗的平汇街由于有路陷，平汇街介乎妈横路和元朗安宁路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的，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北大屿山公路欣澳站方向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同埋沙头角公路启宝云石厂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流感疫苗的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还提高到每剂210元。 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二台通识六十秒。 鉴于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继续在全球蔓延，世界银行就宣布推出首批合共$120亿的紧急资金，帮助受今次疫情打击的国家。大家时时听新闻都听到有关世界银行的消息，不过它几时成立、点解成立，你又知唔知咧？嗱，原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欧国家备受战火摧残，佢哋极需要资金重新发展，于是就在1944年成立了世界银行的雏形，将筹集到的资金向有需要的国家发债，资助他们重建当地的设施以及被战火破坏的经济。世界银行经历过去70多年的发展，规模逐渐扩张，进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长期贷款和投资。时至今日，世界银行已经有189个成员国，员工来自170多个国家，他们致力向政府、扶贫、教育、环保等等的项目给予受助国贷款，希望全球的人民都可以有更加好的生活。 声音演绎蔡敬文， 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继续翻嚟12:10，风吹快活人咧，气温咧又升多度咯，所以咧今朝就阴阴冷冷，但系而家咧就越嚟越热。不过系咪都系仲有好多雾啊？Home Office 添。 喂，我啱啱想讲啊，唔系啦，照我讲完嗰个好多雾之后咧，跟住阳光太阳伯伯走咗出嚟咧，一照一个就系太阳晒出嚟咧，我而家话出面咧系风和日丽。 OK 喎、 啊，因为都去到成25度啊，我谂一阵间你即系落去街买餸又好，咩都好。应该都是会湿的咧，会 系啊，真系由伦敦而家变纽约啦，你肯伦敦，我变纽约，好啦，点啊你啊？ 系啊系啊，喂，嗱，头先咧，我哋一翻嚟开始咧，咪就喺度讲紧咧，话喂，而家边度最安全啊？ 系 点样去酒楼啊？跟住咩时间去最好啊？咁样最唔担心啊？咁，但系总有啊，呢个世界虽然疫情去到即系世界各地好多地方有啦，但 系 总有人要飞噶嘛，系咪先？ 但要走总要飞。都要走噶， 系啦，总要飞嘅时候，当你啊喺呢个嘅呢个情况嘅时候，你觉得边一个位置，即系坐飞机啊，你拣边个位置系叫相对地啊，即系冇话冇话唔中伏嘅吓，不过相对地咧系叫安全。 我知， 好难拣， 私人包机 真系，私人包机咧应该真系， 包机再唔系就系机长嗰个位。 哦，机长个位 系 咪人人都坐得机长个位咧？系咪 咁啊？我用翻我上次讲搭 lift 嗰个例子，即系个日本个唔知咩京都123教授讲嘅， 系 佢就话 lift 就最里边嗰个最安全啊嘛， 对埋边个啊左右 系嘛？系啦，咁我如果用呢个理论嘅话咧，飞机。平时我哋就希望近出口就快啲嘅，而家调翻转，坐到武雷公最后嗰个位度， 最后排， 最后排 攻击， 系啦，因为有啲咩事，啲人都系向前面吸啫，我喺后边就掩护， 系 我买最后嗰个位。 我认同豪仔咁讲嘅，因为你其他我喺度谂咧，嗱窗口位你近墙啊嘛，可能又黐住咗病菌，我唔知 系 咪。 系咯系咯 跟住你话坐走廊位咯，系咪先？走廊位多人激出入经过啊嘛。 系咯系咯。 跟住走廊位就你当系三个人一排啦，就窗口位同埋走廊位中间，你俾两个人夹住，即系点样喺度讲咧？我觉得每一个位都好似好惊咁。你再谂啦，喂，你有钱咧，坐 business 咧，系咪？ 系咯。 但如果你真系要搭长途机嘅话，嗰、那个人瞓咗喺你隔篱嗰度，即系9个钟 ，double 唔到顶嘅墙隔住嘅啫嘛，咁样危唔危险？你真系咁样谂都少少惊噶。 喂，咁我哋要帮衬咧，嗰啲咩酋长嗰几间航空咧，佢咪直情推出咧成间迷你细房咧， 系 俾你喺上面瞓噶嘛？ 头等噶啦， 系啊。 那個價錢即係你當係搭私人飛機咁樣啦， 係咯，我覺得 OK 啊，係 嘛？我哋又俾得起， 我俾你，我八達通爭嗰只啊，我可唔可以？我唔係都 可以夠俾， 好，你話咧？ 即係你覺得係最尾嗰兩個位， 我都覺得豪仔咁諗係應該啱 嘅。咁好啦，最尾嗰兩個位都有分。即係左右中間。 咦？睇到我哋第一格啱咗，可能 真 係最後 排啊！ 唔係，即係我講緊你，咁都有個位置，咪全部咁多個位俾你坐。 我頭先未話咯，我覺得近窗口有危險，有窗口有窗口嘅危險，近走廊位有走廊位嘅危險。 我買窗口位 係嘛？ 即起码你有一边是靠窗， 系 少咗边攻击，就唔使俾人左右逢源上下其手。 如果佢之前清洁得唔好嘅话，咁佢有滞留咗一啲嘅病菌。 我去到我自己清洁，我攞口水舐干净佢。 哇，咁清洁、啊， 口水有消毒杀菌嘅作用，系啦。 我啱啱有个朋友咧喺外国翻嚟，佢话咧一上香港人嚟嘅，佢话一上飞机咧，你见到咧所有搭飞机嘅人咧都系即刻抹自己个位。 系啊系啊 系啊，即系佢话呢个你而家系搭飞机嘅日常嚟。 同埋咪个个都着雨褛咁滞噶？ 可以话我佢就话冇雨褛咁过分嘅，但系一班机咁佢话起码见到都有十个人会着雨褛啊，戴晒眼罩啊，全套装备有齐。 咁你即系抄开一格咧，你有冇见到咧上个礼拜？但系咧，礼拜五六日咧，有人 send 咗张相咧，就话喺香港嘅一个地铁站度咧， 系 有一个好夸张嘅防疫套装嗰件衫， 我觉得嗰个有少少做出嚟影相做新闻嘅。 系啊，唔系，但系我觉得个概念好好、啊。大家睇过嗰张相咧，除咗全身包到冚之外咧，佢、就系有埋嗰啲咧圆管咧，一条条好似厕纸筒咁样咧。 佢唔使埋身啊嘛， 叉出嚟 喺 件衫度， 即系使唔使坐？咁我哋上飞机使唔使用呢个装束咧？而家 啊，唔知飞机会唔会咧隔个座位俾你 book 咯？嗬，系咪啊？ 冇啦，飞机钱就蚀到喊啊！咁点啊？我应该 买 个 位啊，我朋友啊。 我见到我听到我哋两个拍档有一个全中、啊， 我买我。 就是坐最后排的窗口位啊。 没错。 一定会是我的，我刚才说个个位都危险的嘛。 窗口窗口窗口。 窗口位。 好嘢。 是啦，咁因为呢美国呢有间大学呢就喺呢个叫佢哋嘅流感高峰期嘅时候呢，咁就做咗一个呢就做咗个测试呢，就係话呢研究人员呢用十次嘅飞行嘅时间，每次三至五个钟啦，即係唔係太长途嘅。咁就睇下机上嘅机组人员同埋乘客呢，即係以去研究做对象呢，佢就话呢，哦真係喎、哦。坐窗口位嗰啲人咧，佢话咧患病嘅机会系少咗噶噃，同埋少，因为佢咧真系相对地较接触咧，如果真有病嘅人咧系接触少嘅，因为好似豪姐话斋，佢隔篱嗰度系窗嚟嘅啫嘛，咁、所以佢接触嘅都系佢嘅右手边或者左手边嘅其中一个咁样。 咪咯，就必要时咪开窗咯，空气流通啲咯， 唔好乱教人啦、 啊， 讲少啫，冇可能啦，系咪 啊？系啦，咁就系因为呢个原因啦，同埋与此同时，同埋一样嘢就系、是。真係啦，嗱，豪仔早早話，我見啲機組人員咧就會即係抹得唔係好乾淨，跟住豪仔就加句，咪自己抹咯咁。 係咯， 係真係。而家咧，佢哋咧係話咧會採取咧，即係話如果建議而家嘅疫情咁緊要，但係你又要真係要搭飛機咧，佢話啦，建議大家真係咧攞啲消毒濕紙巾上飛機，跟住咧你一係就問機組人員問佢睇下有冇啦嚇，咁就。又将你个位置由头抹到落尾，即系话由嗰个凳 pan， 即系话你挨落去嗰个位置啦。咁跟住去做咗张凳啦、扶手啦、你掂嘅 mon 啦、遥控啦、你个墙，即系你个窗嘅侧边嗰啲位置啦，佢全部抹晒佢咧，咁咧叫可以减低个风险啦咁 样。哦，所以好在咧，同埋嗰啲叫做酒精搓手液咧，佢都系细细樽，啱啱好符合佢嗰个航空规则嘅要求。如果唔系又大件事。 我就算唔系，譬如我而家手揸住有一支嘅酒精消毒喷雾咧，佢都系55 ml 啫嘛。 系啊系啊， 即系你平时喺嗰啲超市啊，而家你周围都买到好多嘅酒精搓手液啊、消毒喷雾啊，其实佢哋个 size 好多咧，都系可以上到飞机嘅。 所以咧，佢就话建议大家咧，你拿住呢支一上机咧嘅时候咧，你就去做可以去即系将你个位尽情咁样去抹。 但我问你嗱，尽情咁抹，你会抹？咩地方有冇咩位置系都一定要抹？ 嗱，田就真系窿窿罅罅，应该都钻入去噶啦。 我真系唔会客气嘅，认真。 你会抹到点先？ 系啊，佢自己咧就带咗个胶桶，就去厕所攞桶水， 同埋就攞地拖， 系 啦， 系啦， 缩噶， 同埋仲有个吸尘机，就顺便帮隔篱嗰位嘅先生咧都吸一吸佢个身啊。家 有 喜事你香琴咁样啊，真系要。 我愿意嘅，我愿意咁做嘅。 唔系有个位咧，你会唔会都抹噶？就系嗰个显示屏啊。 梗系会抹啦， 系啊，因为原来這個呢个咧，如果俾我未必会抹噶，我会忘记咗佢嘅。 即系我第一时间我就会抹遥控添啊，因为遥控其实讲紧系酒店嘅遥控啊，同埋呢个遥控系最污糟噶嘛。 系啊，因为有啲专家都讲咧，佢话特别系当你同僆仔搭飞机咧，其中一个高危位咧，佢话就 系 个显示屏。所以佢话咧，如果你抹嘅时候咧，你咩都抹晒啦，就唔记得抹个 mon 嘅话咧，咁你知而家全部都系嗰啲叫做轻触式嚟噶嘛， 掂佢嘅嘢。 系啊，咁跟住你就真系同个病菌轻触式啦，真。 所以咧， 佢哋就話啦，即係你當你買完之後，咁跟住咧最緊記啦，佢話唔係講緊坐窗口位嗰啲，佢都係講緊三至五個鐘嗰啲啊，盡量你都唔好離開座位去廁所，即係盡量你都可以咧保持喺你個位度。咁跟住咧就係啦，如果你真係需要去嘅話咧，就麻煩你咧就真係咧即係洗手、洗手再洗手，洗手係真係最容易令到啲細菌走嘅。 好，再考你 咩啊？ 哎呀，好凍啊！上到去應該點做啊？ 好冻，咁你咪咩咯？ 点做先？ 着翻件褛咯。 仲可唔可以做平时我哋惯咗嗰种服务先？ 攞张被嚟啊？ 可唔可以啊？ 呢个应该冇人做噶啦。 我谂唔好啦，挂而家。 系啊，冇错。但你会唔会之前都啊？可能都系顺手咁样咧，喂，攞张被嚟咁样咧。 唔系，咁样啦，而家唔系，因为我一向咧，我都会带件褛上机嘅，因为唔同咧，佢咧即系因为即系有时好有啲好冻，有啲唔冻噶嘛，唔冻咪当揽枕咁揽住先。算咯，咁攞嗰張氈咧，如果除非搭長途機咧，就無可奈何要攞佢嗰張氈嘅喎。 但係佢話嗰張氈咧， 温床又係另一個。 因為之前佢話有啲調查講到明咧，空姐講嘅，我哋唔係每張氈同枕頭咧都會徹底清潔的。 嗱，洗枕頭就未必係，但係嗰張氈佢包住膠袋嘅喎。 咩？佢再重新包裝啫喎。 哦。 嗱，呢个我唔知啊，我就喺度谂咧。而家大家有钱，你谂住坐 business， 哇，有自己个位啊，或者可能你要用嘅酒精搓手液啦，用嘅消毒嘢啦，仲多咗个位置大咗啊嘛。同埋佢你商务位嘅话咧， 相机去抹得唔得？ 真系要带定个工人啊，因为你真系有一样嘢俾你，就系铺住嗰个位，当佢变成咗即系瞓平咗做一张床嘅时候，有嘢铺住啦，有被啦，有枕头啦，咁你系咪全部都唔用啊？即系呢个都系惊噶，如果系嘅话， 咁会唔会呢个时势咧？你如果你搭飞机嘅话咧，最好就系咧，有一个 hand carry， 一打开里面咧，全部都系防疫用品，即系嗰、那个 自备枕头， 嗰、 那 个 自备棉被， 仲大件事过你即系而家唔知道去边度玩咁样啊！咁所以咁你会唔会够胆出去啊？田？ 你讲坐飞机啊？ 坐飞机， 暂时都一般，唔系有几想咯。 因为话我短程够胆，好似头先阿田咁样讲咧， 三 至五个钟头，咁你咪坐定定咯，唔好食嘢咁样，口罩都 唔 使除，系啦， 系啊， 长程机我真系我都有啲惊，我都几放肆。 而家最惨系咩啊？你都唔知去边个地方咧， 俾你入啊系嘛？ 嗰度一嚟可以俾你入啦，二嚟咧系会冇事噶嘛。你谂住避到印度啦，但系点知印度都同你讲唔掂啊！咁所以如果你而家搭长程机咩机都好呢，可能你唔係只係驚机上面嘅问题，係落机仲返唔返到嚟係另一个问题。She was walking in the street, looked up and noticed he was nameless, he was homeless. She asked him his name and told him what hers was. He gave her a story about life with a glint in his eye and a corner of a smile. One conversation, a simple moment, the things that change us if we notice when we look up sometimes. They said I would never make it, but I was built to break the mold. The only dream that I've been chasing is my own. So I sing a song for the hustlers trading at the bus stop, single mothers waiting on a check to come, young teachers, student doctors, sons on the front line knowing they don't get to run. This goes up to the underdog, keep on keeping at what you love, and you'll find that someday soon enough you will rise up. Back to the kitchen, talking to the driver about his wife and his children. On a run from a country where they put you in prison for being a woman and speaking your mind. She looked in his eyes in the mirror and he smiled. One conversation, a single moment, the things that change us if we notice when we look up sometimes. They said I would never make it, but I was built to break the mold. The only dream that I've been chasing is my own. I sing a song for the hustlers trading at the bus stop, single mothers waiting on a check to come, young teachers, student doctors, sons on the front line knowing they don't get to run. This goes up to the underdog, keep on keeping at what you love, and you'll find that someday soon enough you will rise up, rise up, yeah. 耀祖，丰收拜个人。 但如果你講到話即係因為驚嗰啲公共交通工具咧，或者譬如搭飛機咧、嗯，你話你驚嗰啲疫情嘅話咧，日本咧佢哋而家有一個叫做無意之中咧鹹魚翻生嘅發明咧，佢、 哦、 話就因應疫情咧，突然間就大受歡迎， 同叮噹嗰啲嘢有冇關 係嘅？但係佢之前呢個發明咧，原本係我嚟做啲咩咧？其實真係有啲唏噓嘅，諗起嘅時候咧。佢哋嗰個公共交通工具 係係係， 如果大家有印象咧，搭過佢哋嗰啲即係所謂地鐵嗰啲咧，即係唔 列車 係啦，唔係 JR 啦，係佢哋叫嗰啲叫電車啦。咁你有冇留意咧？佢哋嗰個扶手咧，嗰條鐵通咧，嗱，我哋香港地鐵嗰啲咧，而家就係嗰啲膠，都係嗰啲吊環嚟噶嘛。 吊環有，以前就一個波， 以前就圓波波啦，好開心 啊！ 以前見到個波波咁樣， 就想打佢。 我又真係覺得好似有得打波 咁樣。 係啦，你有冇曾經？惊过摸嗰个吊环嘅 呢排有，所以咪话咯，我见到噶嘛，大家都好似咧， 你以前惊系唔够高摸佢啫。 我以前冇惊过，以前仲中意摸添，系咪？ 跳上去掹住佢， 由唔够高开始， 系啦， 觉得我掂得到咧系人生嘅一个成就， 系啊系啊， 系咪先？即系有呢个阶段 里程碑啊！我哋终于掂到啦，同埋个头撞到佢咯。 系啦系啦，我个头都撞到嘅， 系啊， 搞鬼笑啊，真系 好开心啊！你觉得？ 但系而家你会见到根本成个车厢嘅人咧，我都话啦，我见过一次就系得三个人又挨住墙或者扶住扶手啊嘛。成个车厢满人咁滞嘅，即系大家就 系 攞两只脚去攞平衡啊嘛。 系咁咧，嗱，佢哋都有嗰个吊环嘅。咁咧，原来佢话咧，佢哋之前咧曾经发明过一样物品咧， 系 就系爱嚟包住个吊环。 哦， 可以话系叫做一个吊环套啊。 可以吊环定系一个圆波波嗰种啊？ 佢系吊环嚟嘅。 我仲谂住圆波波嗰啲咧，哦，我哋嗰啲咪套嘅。套个咪套上去， 佢就系真系一个叫做吊环套。嗰、那个吊环套其实系点样嘅咧？其实你好容易理解咧，就系嗰啲家庭主妇咧，佢有阵时咪要拎嗰个煲咧，两边耳仔，咪惊热咧， 厚嘅毡 系啦，佢咪有两个厚嘅毡咧，好似一个钳钳咁样咧，俾你摄住两个煲嘅耳仔咧，拎起你就唔惊热啊嘛。佢就直接将呢个改良少少，因为可能嗰个环嘅形状阔啲啊嘛。佢、 okay. 就将佢都系同样嘅，又系一啲咁嘅胶啦。就闊啲，又係鉗鉗咁樣咧，俾你可以套入去嘅。佢、話原來佢哋以前咧幾年前就發明咗呢個吊環套咧，就係、是、當係自己人手一個。你一去到搭呢啲電車嘅時候咧、 哦， 就攞個吊環套咧吸住個吊環，咁你咪淨係摸住自己個套就唔使掂到別人哋啦。 但有冇話嗰陣時咧，佢哋要有呢個發明嘅原因係乜嘢？ 點解咧？嗱，呢個真係咧好悲哀噶。即係我想話咧，我同你咧都有機會咧係呢個受害者嚟嘅。嗱，而家佢哋就因為話，哎呀，估唔到咧，當日我哋因為呢個原因。而發明嘅呢個吊環套，而家就可以喺防疫期間咧大派用場啦，因為大家都驚啊嘛咁樣。咁但係究竟當日點解佢哋要防咧？防啲乜嘢咧？ 防啲乜嘢？ 係你同我都係已經邁向呢個受害人嘅階段嘅啦，真係。 咩啊？同年紀有冇關係？ 有啊，有啊。佢哋咧係 我十二歲啫，我又未試過。 我初戀情人就係我老公添啊！真係，佢係咁樣嘅。啲日本嘅女士，佢就話咧，疫情之前佢哋話。我系一定唔敢掂咧，嗰个吊环嘅感觉咧，有好多人摸过啦。 系， 首先就觉得唔卫生。 哦， 嗱，咁呢个都小事啊，即系唔关我哋事啊。但系咧，好多少女就话，岂止觉得唔卫生啊？我觉得啊，会摸到一阵大叔油嘅味道啊。 咩叫大叔油啊？ 大叔油系将两个唔同嘅名词连结埋一齐嘅恐怖组合。所谓大叔，就即系话起码要。四十岁或以上啦，甚至乎可能有啲人三十五岁或以上已经觉得佢系大叔啦。而日本嘅少女，佢系觉得咧，大叔咧系同所有人都与别不同嘅。 哦， 无论系佢嘅衣着啦、打扮啦，甚至乎阵味啦，佢都会觉得咧，你一变咗大叔咧就系核突。佢话嗰啲大叔油咧就话。你唔觉得啲大叔只手成日油粒粒嘅咩？佢块面又油，个头又油，佢可能自己摸完 头系相对油啊！我想咁讲，手同埋面啊，唔知啊吓。 系啦，佢话好惊会掂到大叔嘅油啊！咁、 哦、 你谂下嗰阵时咧，其实好多嗰啲咧，佢话当年好多嗰啲中年男人咧，简直心灵觉得受到极大歧视，即系僆仔少年摸过嘅，你又唔惊有少年油、啊？大叔摸过咧，佢就话：哎呀，我沾染到你哋嗰啲啦，我觉得咧好污糟，好油粒粒啊咁样。所以

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3元跌12.8，阿里巴巴197.3跌6.5，中国平安84.45跌3.25，汇丰控股49.25是跌1.4，中国海洋石油8.87跌1.75，友邦保险72.4跌3.65，美团点评97.95跌2.75，建设银行6.22是跌1.3。中国移动58.65跌1.85，工商银行5.2是跌1.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7，日元102.71，瑞士法郎0.926，澳元0.653，加元1.365，新西兰元0.627，人民币6.937，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141。日经平均指数报19,612点，跌1,137点。港金现价报15,575元，系升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9.49美元，卖出1,67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龙虎榜盘州精选， 找到一个人，而呢个人是 来日你总找到一个人，全来离婚总找到一个人，仍然诚恳，不要让你希冀感及远近，心可死都可再生，来日你总找到一个人，同行余生总找到一个人，一直靠近。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找到一个人》，而曾乐彤就说这个人不一定是情人来的，可以是朋友，可以是家人，总之适合在你旁边的人一定会有，不用着意一定要是爱人来的。 来日你总找到一个人， 作曲吴林峰，填词 T-Rex， 编曲 Perry Lau， 监制 Abert。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曾乐彤《找到一个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风之卜啊！而家直播室有黄耀祖，仲有曾志豪嘅。 系啊，气温咧就26度，相对湿度咧系76%嘅。今日我哋讲咩啊？ 今日要介绍呢本书咧，旧书嚟嘅，即系固然啦，都系经典啦吓。 经典。 咁咧，但系咧系好有缘分嘅安排嘅。我本来咧冇谂住讲呢本书嘅，但系咧我琴日翻咗去即系青衣老家嗰度啦。咁啊，我以前啲书劈晒喺度啊嘛，有好多都。咁我就喺度揾下揾下，咁当两老咧喺度照顾下细路嘅时候咧，我就难得可以咧就周围喺度抄翻以前啲旧书啦。我无意中俾我揾到一本书咧，本来我系冇谂住会讲呢啲书，因为咧对我嚟讲咧呢一种系心灵鸡汤系列嘅书嚟。 哦，心灵鸡汤 系列啫，系啦。但系咧我就平时麻麻地中意睇嘅，咁我无意中打开第一版嘅时候咧，哇！竟然俾我见到咧有一啲朋友咧手写嘅字迹咧。是送书给我的时候呢， 他觉得你很需要这些心灵鸡汤。 我给你看看那时候我找回 是我朋友嗰阵时写嘅一啲嘅名句啦，仲要系咧我睇翻好笑噶，佢就话出自诸葛亮嘅一啲名言，志当全高远，冇先言绝情欲，跟住噏咗一扎，跟住呆咗。我话 你有啲咁嘅朋友嘅， 我原来 冇啲咁嘅朋友。 系咯，我话原来我个 friend 咧嗰阵时咧曾经写过咧呢一段咁样嘅文字咧，仲要配合呢本书嚟送俾我。而个日期系几时咧？11月22号， 唔知冇年份定系 有。原来系当系我个生日礼物咧送咗俾我。跟住我谂翻转头，仲要系2002年嘅事咯， 即系差唔多20年前， 接近20年前，即系18年前咯。 我谂嗰阵时都可能真系最兴心灵鸡汤书嘅时候啊，真系 冇错。咁跟住咧，我就即系有一阵嘅即系唏嘘啦，攞翻呢本书出嚟嘅时候咧，好在个朋友而家仲系好多联络嘅，即系仲系 friend 嚟嘅， 即系冇住到交， 冇住到交嘅。 你朋友好啦，忍到你20年。 虽然佢叫我绝情欲，但系好在我哋两个仲系有 叫绝情欲啊，即系嗰阵时好重情揽欲咁样啊！你个当年 我都想系啊，真系我人生里边从来都冇试过有呢种风光，真系好可惜，真系。你系咪要勾起我伤心事先 得噶？失礼，我都知道，我都知道。 系啦，系佢最尾一句系啲咩写咩啊？佢写住就话咧， 唔好再守身如玉啦， 系啦， 放任下啦，俾自己咁样。 系啦，佢就话咧，不则则不免于下流矣。 即系咩啊？ 即系可能佢系咪最尾一句叫我嗱？你如果唔咁样做咧，可能就变咗下流噶啦咁样。嗱 ，anyway， 你个朋友同你讲文言文噶，呢位朋友平时同你全部都系文言文咁、 哦。其实而家佢每次一出嚟再同我讲咧，就话几时可以讲句粗口啊？佢忍咗好耐咁样。 哦 okay， 但平时嗰嘢就啊 好文绉啊，系啦。咁啊嗱，嗰啲就即系我额外话俾你听。点解咧？大家成日都话睇实体书最大嘅好处就系、是、咧、啊，你无端端会有一段尘封18年嘅记忆咧，就喺佢嗰啲即系字里行间嘅。如果你电子书，你就写唔到。好啦，嗱呢个第一啦，咁呢本书究竟系咩嚟嘅咧？一讲个书名咧，所有人就会即刻翻去20年前嘅嗰个回忆里边。就算你冇睇过个内容，你一定听过呢一个名，唔知道你有冇份成为当中嘅一个读者咧？因为据讲啊，呢本书1998年嘅时候面世，去到咧香港即系2002年嘅时候咧，都已经系风行全港噶啦。 去到第几版啊？你见唔见到嗰阵时？即系因为咧，就嗰阵时真系要不停要再版、再版、再版咁样噶嘛。 我嗰阵时咧攞到呢本书咧，其实已经系一个大陆嘅版嚟噶啦。 OK OK， 系啦，咁咧佢就系全球 No.1 畅销书，即系当年啊吓，仲要话咧连续78个礼拜蝉联咧呢一个亚马逊森林嘅网上书店嘅畅销书榜首，无论系《纽约时报》啦、《华尔街日报》啦、《商业周刊》啦，同埋今日美国咧，亦都系曾经咧榜首位置嘅。谁动了我的奶酪？ 谁 who's 啊？个英文咩 ？Who moved my cheese？ OK OK， 有印象啦，系咪啊？ 有，系啦，我冇睇过。 系啦，嗱，冇错，佢就我嗰阵时其实都冇睇过嘅， 因为 我个朋友送咗 呢类型嘅书，我自己。 佢其实薄到咧， 睇书 你睇下薄到，只不过系譬如我而家呢个简体版本咧， 系 佢大概全书都唔够100页。100页，仲要每一版咧，其实咧上下好多空位噶。 哦，有一啲嘅少少嘅插图啊咁样嘅。 即系其实本书薄到咁咧，但系我由2002年收到咧，我一页都冇揭过。 哦， 我真系对我朋友唔住，但我谂佢都应该明啊。正常好多人咧都唔系好兴睇呢啲心灵书噶。 啊，但系点解我自己又会谂得翻嘅？点解当年咧会咁兴起？你会话其实唔系净系香港噶，佢你喺亚马逊森林嗰度呢一本书啊，都上咗嗰个最佳销量榜几多礼拜啊？差10几个礼拜， 78个礼拜。 但系我会话。当年可能头10名嗰啲书咧，仲有一扎嘅系你哋会谂起嘅，即系嗰啲咩？你天堂上面遇到几多个人？ 系啊，咩天堂上的5封信啊，5个人啊。 系啊，其实仲有好多，有啲就会教你啊，点样可以喺失恋之后，你又可以重新再嚟过，即系之类嘅话咧，每个都叫大家要自强。好多噶，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琴日咧就因缘际会咧，咁我谂啊，我礼拜又要介绍书，咁啱呢本书就系我朋友当年咁有心机咧介绍俾我嘅，咁而家都成18年啦，不如真系望下点解呢一本书喺当年咧系咁畅销嗱，佢嗰阵时话咧佢个销量咧系全球超过2000万册嘅，我而家就冇再数咧，究竟我哋而家讲嘅畅销书咧个数字去到边，我谂一定系过咗佢嘅，咁但系究竟呢一本咁薄薄到唔够100页嘅书？点解嗰阵时会造成咁大嘅震撼呢？同埋18年之后呢，其实当日佢曾经提出过嘅一啲智慧呢， 你觉得佢经唔经得起时代嘅考验？ 我觉得经得起。 点解？你都未知佢讲乜？ 系， 你就已经话经得起考验。 咩啊？阿爸阿妈教你嗰啲 咧？校花都变咗，校花都变咗。 嗰啲唔系啊！阿爸同你讲，嗱，记住阿仔，经一事长一智。 系 呢啲永远唔会错噶嘛。虽然我哋而家讲话经一事错一智啫， 冇错冇错。 但系呢一啲即系呢啲点讲啊？嘅教训啊，道理啊，历久不衰噶嘛，理应系。 好啦，嗱，咁咧佢嘅古仔系点样咧？好简单嘅啫。其实今日呢个游戏咧，就唔使点样话猜猜我是谁噶啦。 好好好。 纯粹讲完呢个故事里面嘅人物之后呢，譬如话阿田可能佢屋企有听住啦，阿祖而家就喺现场啦，或者我哋啲听众朋友呢，可能你喺18年前已经睇过呢本书啦，你可以回答一下呢，就係你觉得18年之后呢，你究竟成为咗呢本书里面嘅主角嘅边一位角色。咁呢，佢嘅角色好简单嘅啫，四个虚构嘅角色分别有两隻老鼠同埋两个小矮人。 O K， 两只老鼠， 我哋可以拣老鼠噶，可以冇问题啦。 讲嚟听下先， 佢都要摆脱嗰个既有角色噶嘛。有两只老鼠同埋两个小矮人。咁咧，嗱，因为佢个翻译嘅问题啊，我唔知道咧。如果你用繁体字，又或者如果你用英文咧，佢嗰个翻译会变咗咩名？总之咧，个老鼠个名咧，一个就叫做臭臭，即系臭角个臭。 好， 系咁闻嘅。另一个咧就叫做匆匆，即系行得好快咁嘅意思。 匆忙嗰个 匆忙个匆。 好， 咁咧另外两个小矮人咧，一个就叫做哼哼，一个就叫做吱吱。即系其实咧，你可以将佢 好难写啊， 好难写啊。但系咧个意思即系话，即系咁嘅意思啦。 系啦， 一个就一个就呵，咁咧其实就系咁样嘅四个角色。 系， 咁咧就嗰个古仔系点样诶来临嘅咧吓？ 好嚟，可以讲 故事咧就系咁样嘅。嗱，我哋听埋我哋嘅桂花田啦， 妇人啦， 啊听唔听到啊？ 听到，听到。 喂，问你，你有冇听过《谁冻了我的奶酪》啊？即系有冇印象呢本书啊？ 冇啊，冇。 从来都冇。OK， 好啊。虽然佢个样好似好中意食芝士咁样啦。咁啊，头先你听到我哋有四个角色啦。咁我哋咧个古仔系点样咧？好简单嘅啫。佢就话咧喺一个迷宫里边。喺一个迷宫里面就住咗咧两个小矮人同埋两只老鼠，佢哋咧各自都系好中意食芝士嘅，亦即系佢哋而家呢本书你用呢啲即系普通话嘅翻译就变咗奶酪啦，咁样好中意食芝士嘅 乳酪啊！我估我哋香港应该系译乳酪， 系啊系。 但系佢 cheese 佢唔系真系芝士咩？ 哦，咁芝士咯，咁 芝士嚟噶，佢唔系 yogurt 喎。 芝士啊， 系啊系啊。 Who move 咪 cheese 啊嘛 ？cheese 啊嘛，芝士系咯， 系啊 系啦系啦， 芝士啱嘅。 佢系要搵芝士嘅咁样，佢话咧佢哋每一日咧就会喺迷宫里边咧就会揾呢一啲咧香喷喷嘅芝士嚟食嘅。咁咧佢哋嘅分别系咩咧？老鼠咧佢唔用脑嘅，因为佢净系直觉嘅啫。佢就咧闻到就去，闻到就去，见到就跑。如果佢觉得咧嗰度系掘头路嘅话咧，佢就会转头就走去第二度噶啦。佢系唔会思考，佢亦都唔会谂咧就系、是、啊点解呢度系掘头路嘅？ 系， 总之佢就系咁样做嘅啫。咁嗰两个小矮人咧，因为人类嚟噶嘛。就聰明好多嘅，佢哋咧會成日諗嘢啦，會成日度嘢啦，會成日計算啦，所以佢哋未必咧一出發咧就衝去前面嘅，佢哋可能會諗清楚前面有冇路先。如果前面冇路嘅話，我哋下一步要點樣走？咁咧佢哋每一日咧就喺個迷宮度行，終於有一日咧，佢哋四個兩隻老鼠加兩個小矮人咧一齊去到一個叫做咧芝士絲呢個站度，終於俾我揾到啦！呢個地方有啲咩咁巴閉咧？全部都係娛樂，成座山嘅娛樂咧就喺呢個芝士嘅。嘅丝站出边咧，呢个丝站里边咧就出现咗， 系 咁咧拣 丝站唔系嗰对门嚟咩？ 系啦，唔系喺度丝站啊，总之佢就好开心啦，就四个咧，即系两只老鼠，两个小人咧，就冲咗入去就喺度食啦，就喺度食芝士啦。咁佢哋开心到一个咩地步咧？就系嗰两个小矮人咧，索性咧就觉得。不如我搬嚟呢个C 站附近度住啦。 嗰度咁多好嘢食， 嗰度咁多芝士，同埋咧佢就觉得咧每一天咧佢都有机会咧可以食到嗰啲芝士嘅咁样。咁咧嗱，佢哋有啲咩改变咗咧？平时咧佢哋就会咧每一日都着住嗰对跑鞋同埋套运动衫咧喺迷宫度走嚟走去嘅。但系自从咧见到呢个芝士 C 站之后咧，佢哋就开始慢慢咧就话都可以放低对鞋啦，因为其实。隔篱啫嘛，我都搬到嚟佢门口咯，我唔使再喺个迷宫嘅起点度跑嚟跑去啦。佢就开始咧搬咗喺呢个 C 站隔篱咧就食芝士。 哦，就晚啦开始。 系啦，每一日咧佢哋就会行过去，同埋咧佢开始招呼啲朋友咧就喂好多芝士啊，请你食啊，好多嘢食嘅咁样。 咁都系啊，咁我又唔使钱嘅系咪？ 系啦， 有咁多招呼下朋友咯系咪？ 咁点知有一日，佢就发现，咦？点解咧唔见咗嗰两只老鼠？ 系 嗰两只老鼠咧，就系呢一个匆匆同埋臭臭咧， 唔见咗， 已经唔见咗啦。咁然后咧，再有一日咧，佢哋去到发现成个芝士 C 站咧 冇晒芝士。 啊！ 食即系坐食山崩总有机会噶嘛，一嚿芝士都唔见咗。 系， 但佢就话咁点解会冇咗咧？咁然后古仔咧就即刻另一边咧就系、是、老鼠呢个臭臭同埋聪聪咧。 嗯， 原来佢哋一早咧就发现，咦，有啲芝士越嚟越少。 系， 佢哋开始闻到，发觉越嚟越少。佢哋咧就开始咧继续去跑步，继续去揾芝士。佢哋一步都冇停留，所以咧，当芝士喺个尸站唔见咗嘅时候咧，佢哋一秒都冇犹豫，唔见咗，唔见咗咪走咯。 因 为佢哋唔用， 知道边一度有啦，系咪？ 佢哋唔知嘅，佢哋唔用脑噶嘛。 都系继续揾啊，即系佢大发觉咧唔够粮饷， 系啦， 所以咧呢度都唔系可以长住嘅地方， 呢度 又揾新嘢啦。 系啦，呢度一冇咧，佢就走啦咁样。咁咧，佢哋就好快咧，就继续向迷宫度咧，就周围行，周围揾。咁咧就又撞板，又食饭。但系咧，去到最尾咧，佢哋就揾咗另外一个嘅娱乐嘅天堂，即系个芝士嘅天堂。咁咧，佢就揾到啦。咁但系另一边咧，嗰两个小矮人，头先讲话即系哼哼同埋哈哈咧，或者 Gilly 同埋咕噜咧，佢哋就点咧？佢哋识用脑谂嘢噶嘛？佢哋望住嗰个咧已经冇晒芝士嘅尸站咧，每日就喺度谂啦，点解会冇芝士嘅？之前明明有嘅、哦。点解而家会冇咗噶？ 咁佢净系斋谂啫，就系谂下点解会冇咗个原因啫。 系啦，嗱，咁咧佢哋有两个有商量过嘅，有人就话 不如走啦， 不如我哋试下揾第二个，唔得，唔可以走住，我要谂清楚点解唔见咗芝士先得噶。系、 哦、 啦，究竟边个喐咗我啲芝士，即系边个动了我的奶酪？ 系 咁，然后咧佢哋每一日咧就唔信啦，点会冇咗芝士噶？每一日咧就翻嚟再望清楚，再检查，发现冇咧就嬲。就闹，然后就埋怨，点解会冇噶？然后每一日都系咁样。终于有一日咧，其中一个小矮人啦，哼哼咧，佢就话啦：，不如我哋试下咧，再转墙啦，转烂梦墙，睇下会唔会匿埋喺后边。 我以为转墙嘅意思去第二个地方度搵嘢添，原来转烂梦墙嘅意思系。 系啦，转完之后咧，都系冇。咁于是乎咧，其中一个就话：，不如我哋出去第二个地方搵下啦。 系 咪？我哋真系呢个都冇娱乐咯，咁冇芝士咯。咁点知咧？另外嗰个小矮人咧，佢就话唔得。出面嘅迷宮好恐怖㗎。 咁堅持嘅。 你如果仲。 佢未搵到呢个芝士絲呢个站之前呢未係周围去搵。 係啦，但佢话我已经惯咗喺度食芝士啦、哦。你话帮我听，你话好啊，你要我去搵第二个地方攞芝士。 大地大喺边度搵。 去边度搵。你保唔保证你行到个迷宮中间你唔会荡失路，你会唔会保证嗰度一定有芝士。喂，呢度我有过芝士㗎喎，我相信。我坐多几日，总系有人会将啲芝士摆翻嚟嘅。 系 佢曾经有过噶嘛？ 哦，即系有嗰啲咁嘅信念。 好啦，咁去到最尾咧就分道扬镳啦，因为咧阿哼哼同埋哈哈咧两个真系唔啱眼，咁于是乎佢就决定咗我要出去揾芝士。 系， 咁佢一路行一路行，咁啊当然个古仔就好简单啦。佢开头就撞板，去到最尾咧又系俾佢揾到嗰个芝士另一个天堂，亦都俾佢系啦，俾佢撞翻咧嗰两只老鼠，即系阿聪聪同埋臭臭咧，佢哋就一齐食芝士。咁然后咧喺呢个过程里边咧，佢就开始怀念咧，就系话我嗰个朋友佢咪仲系匿埋喺嗰个娱乐尸站咧，即系个芝士尸站咧，佢咪仲系冇走到出嚟咧？咁然后佢就话我真系希望咧佢快啲行出呢个迷宫咧，可以嚟会合我咁样。个故仔已经讲完啦。 哎、故事好有深度啊！ 系啦， 好有启发。 佢已经系十八年前噶啦。 书阿田翻去睇啊。 系啦，已经系十八年前嘅。 难得好似有兴趣想睇书咁啊！ 好薄噶咋，同 阿张志豪讲好啲啦。 系啊， 睇我又唔理解。 同埋咁啊，我当睇咗噶啦。 本书好薄嘅啫，嗱，呢个就系十八年前，你当廿年前嘅呢本畅销书。谁动了我的奶酪？咁嗰阵时佢点解咁震撼全球呢？其实佢讲个道理，我谂大家都 get 到，就 系 话。唔好害怕改变，改变系会令你带嚟咧新嘅冲击，同埋咧只有迎接改变咧先至会有成果。咁呢个就系当年咧带到俾大家好大嘅震撼，因为嗰阵时开始咧有啲经济下滑，嗰阵时开始咧有美国咧佢哋觉得自己有啲经济咧就开始有啲即系改变啦。咁而 我谂另一个原因咧就话你本书一开始出系98年啊嘛， 冇错， 先嗰阵时就开始 咁风暴啦， 同埋 系啊互联 网，对于大家嚟讲咧系好新嘅嘢嚟， 冇错， 咩唔寄信咩？叫电邮啊， 系系系， 即系你谂下嗰阵时有好多嘅人咧，就开始要认识好多唔同新嘅事物，就更加会咧提倡咗一样嘢，就系有啲嘢你真系要试嘅，你唔试嘅话咧，你冇得向前行噶。 系啊，好多人咧都会系咧，即系尤其是年纪越嚟越大咧，嗰、那个叫做安息区啊嘛，安全区。 你系安息啦，就嚟系啊， 安息礼拜 你个区你啊， 喂，安全舒适啊， 系啱嘅啱嘅，即系唔想喐。 系啦，即系嗰个系啦，唔想 喐，你咁想讲， 冇错。 咁就即系唔想接受挑战噶嘛， 冇错，系啦。咁佢所以咧，其实呢四个角色咧，嗰阵时大家就好容易代入啊。有啲人就话系啊，我就系嗰两个小矮人。我系好有脑啊，我每日都会问咧，就系譬如话突然间你嗰行咧，可能话识未？ 咁咧佢就會用好多腦袋嘅精神咧，就諗就話：冇搞錯，喂！我明明每日都翻緊呢份工嘅，點解而家你突然間同我講話你唔需要我啊？佢就會嬲啦，佢會檢討啦、埋怨啦，但佢唔行嘅。咁然後佢呢個角色裏邊嗰兩個所謂唔用腦嘅老鼠仔咧，佢唔理咁多。哦，譬如你話而家我哋已經唔需要做手機啦，咁樣 OK 得，我轉行，我轉做手遊，我做嗰啲手機遊戲嘅。 好實際。 係啦，手遊都話唔興咯，得我諗都唔諗，我再轉。你而家興咩咁樣？嗱，佢就塑造咗呢四個角色出嚟。咁所以嗱，我哋第一個所謂嘅啟思嘅地方就係、是。你覺得自己是屬於呢四個角色裏面哪一個人物呢？ 我應該 是 屬於賴死唔走 的是啦 角色啦。 係啦，你是屬於賴死唔走啦。 喺個 comfort zone 裏面，我而家都咁舒適，唔使諗咁多嘅。 係啊，嗱，你仲要你諗下，其實呢四個角色咧有少少分別嘅。小矮人就固然咧一個肯行，一個就唔肯行啦。但係嗰兩隻老鼠咧，你唔好以為佢哋係一樣嘅，因為點解咧？一個叫匆匆，一個叫臭臭。一個就行得快，但另一個咧就聞到，譬如話邊度有芝士，邊度變壞。咁所以佢就话咧，嗱，你系属于边种特质呢？如果你冇闻闻呢个性格嘅话咧、你斋冲，你唔知冲咗去边 嘅， 你系啦。但系如果你净系闻，我就闻到，我 feel 到咧，譬如话而家巴西咧，原来咧有经济热潮嘅、但你唔喐。 系， 你净系闻，但你唔冲冲，你闻完之后你唔喐咧，都系唔 work 嘅。 我估我自己系边一种咧，我一定唔会喺 comfort zone 里面嘅。如果唔系一早嘅话，我就揾咗一份长工，安份手几咁样，我一早就冇咁选择噶嘛。但我都唔会系最聪明嗰、那个，即系可能我闻到，咦有啲嘢可以做，但我都唔够胆啊，唔够勇气啦，或者唔够能力啦。嚟，我嚟做第一個嗰、那個，即係我聞到我，哇！有人開始做，喂，咁我就試下啦，咁樣。 啊，正常嘅，正常嘅。 有一個安全網都會響度。 會嘅，會嘅。 所以咧，即係佢咪意思咧？呢本書就話要一個人咧要具備四樣嘢咧，咁你係俾你估啦咁。 佢係話俾你聽，每個人咧都會成為呢四個角色。仲要可能是不同阶段，因为大家有时想就是冇理由冇人呢天生呢就是那隻老鼠，亦都不会成世都是小矮人的。咁大家最有那个启发呢就是可能你不肚饿你不喐囉。即是如果你想下那个娱乐佢是永远都仲有在度，那个芝士永远都有在度，你不会行㗎嘛。咁所以他个古仔去到后来呢就话那个其中一个小矮人呢佢改变咗啦。佢就去咗新嘅芝士天堂之后呢佢话佢唔再好似之前咁啦。佢唔会坐喺度咧，食到冇晒先走。佢话咧，佢食一半，佢就会周围望下啊，唔知仲有冇第二个地方嘅迷宮咧，仲有啲芝士喺度咧，咁样。 居安思危咯，系咪？ 系啦，佢就话要有咁嘅改变嘅。咁但系你话究竟十八年之后咧，呢一本书所讲嘅即系概念啊，呢种谂法咧，仲啱唔啱咧？咁样 啱， 中 啱啊？ 其实中间咧有人有所谓即系质疑过嘅，因为嗱你好 buy 嘅就头先我哋讲晒啦，中间有人质疑过咧，佢就话等阵先。其实你好似系完全咧觉得，我哋系可以永远追赶到嘅。佢话有一批人佢系追赶唔到噶嘛，即系譬如如果你已经系五十岁啦，你霎时之间咧成个行业真系冇咗。咁如果你净系识攞本书话，喂，你跑啦， 你要向前行才， 你向前行先得噶，你咁样喂唔关我事噶，冇芝士食咁样。嗱，佢话就好似忽略咗呢一班人咧，佢话佢跑唔喐噶啦。 我想 点算咧？咁样 臭嗰个啊嘛，即系如果知道，即系如果系有意识到啊呢行咧就嚟冇啦，咁佢即刻去学第二样，因为去做第二嘢。 但系个意思就话有啲人佢真系冇可能再咁样跑啦。咁呢啲人会点算咧？嗱，呢本书冇提嘅。 其实我就想讲俾我举到个例子嘅黐胶花。 系 嗱，当年即系有当年啊，即系有黐胶花噶嘛。但系嗰阵时，你会觉得而家你谂翻，唉，仲做啲咩扫胶叶啊、识眉各样嘢。但如果你谂下，个个真系见到，咦，呢行冇得做咯，佢就走嘅话，呢、這个行业系所以咪绝咗种咯。但系唔代表佢哋冇存在嘅价值噶。可能有啲嘅朋友咧，佢哋而家都依然系觉得咧，扫胶叶有得做嘅，佢依然系会尝试整嗰个红色嘅胶桶。系啦，可能少咗人买，但系嗰个桶其实依然系重要噶嘛。即系我觉得有一啲嘅朋友，佢继续坚持做佢哋想做嘅嘢。唔可以话佢错嘅，所以我就系觉得呢啲心灵鸡汤嘅书，点解由以前到而家都可以咁多唔同嘅演绎，咁多嘅版本，大家又会喜爱嘅咧？就系、是、其实真系睇下你当时系需要一个乜嘢嘅鸡汤去医治你嘅心灵咯， 同埋咩心境啊？去睇呢本书嗬？ 系啊，即系你话如果你系嗰啲即系好日恶劳嘅，咁当然你就要攞嚟睇啦。但系我觉得呢啲书有趣嘅地方咧，就系中间咧不停就会人咧补充佢不足嘅地方，譬如有啲人都会提出就话。是咪真係大家做嗰隻唔用腦嘅老鼠就最好呢？譬如話邊度有 变化就冲向边度，但系佢话真系唔使谂。譬如佢话如果你唔谂清楚嘅话咧，譬如话点解呢个行业会式微嘅话咧、你可能你冇机会为自己即系做得更加好嘅准备。你净系话喂你嗰行冇咗咯，好得我转行，但系你唔谂啊，点解会唔需要咧？系咪因为我哋嘅社会有啲咩变化咧？咁样佢话如果冇咗任何反思咧，佢话系咪真系所有人都系行动派？边度去有商机我就走去边度嘅话咧？不过嗱，而家呢个社会真系咁噶，有啲人真系会话：，你谂咁多做咩啫？你谂到个答案，你都要喐先得噶。你唔好问点解话我哋要加税啦。总之而家佢要加税，你咪谂办法攞啲钱去补佢咯。你唔好谂咧，点解我哋而家冇晒啲工厂啦？你谂办法补咗佢就算啦。咁样 股票一样噶。 系啊，唔好问点解。 系啊，点解你行动啊？ 但 系你佢沽咗佢先，你斩仓先。 系啦，但系你唔问点解咧？阿田就会每几个月就会喊一次。 唉，嗰阵时我都话买噶啦，系咪？成日都讲呢句，大家都讲过啦，系咪？所以咧，任何嘅即系呢啲心灵鸡汤嘅书，都系想话俾你哋知，其中一样嘢。就是行动是紧要的，你讲你想是不是最重要的，你就算你第一个想到你不行动的话，你都不可以成为第一名的。 对啊，这个已经是接近20年前的书了， Who Moved My Cheese， 究竟现在你那块芝士稳不稳阵呢？听日再见， 看 新闻，拜拜。